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第一立今日有三个议题啊，一就是廉价旅行团被批评对社区造成之扰，二就是最低工资检讨机制一年一检啊，得唔得啊？抑或应该引入特定嘅指标，例如系 GDP 呢啲因素咧？咁第三条题目就系学龄人口下降，教育局呼吁办学团体采取果断整合措施。第三条题目就开正你嗰饭啦。 都其实呢个问题都讨论咗好耐㗎啦，不过今日啱啱好教育局有啲呼吁，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再讨论下呢个问题㗎。 呼吁其实都好明显嘅意思就即係两间学校合并埋一间。 或者佢官校带头就有啲自杀。 啊，咁对于教育工作者嚟讲呢，第一个反应就好自然啊，亦都好现实嘅，饭碗可能不保喇。 又睇實際情況啦，因為最近就請唔到教師啊嘛，因為移民同埋咧，可能有啲人咧可能轉職啊，嗰等等。咁依家呢個時候咧，縮咗人數或者縮咗班數咧，咁啊可能啫，要睇下政府點樣處理嗰個教師編制嘅問題啦。如果保留翻一定嘅教師編制，咁啊。但有人要走，有人诶请唔到教师，咁啱啱好对冲到都唔顶。 嗱，我作为一个行外人咧，虽然我都要教过书啦，就几十年前噶啦，而家行外人直接问题就系、是、趁机又提高嗰个小班教学嘅质素啦，得唔得啊？ 提高教育质素同提高小班教质素咧，又系两个有少少唔同嘅问题。 系 提高教质素系咪小班？理论上就好似一定是提高到质素啦， 当然未必， 但外国的研究都是去到某个数目就看不到的。但是要提到教育质素呢，就可能不是只是减少个学生人数或者增加个师生比例。当然还有呢，就是教师的编制和他的功能怎样发挥得好一点，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是有排讲的这个课题啊，在这节目的第三部分先讲。先讲今天第一个课题先，就是所谓叫做廉价旅行团呢啊，对社区造成之扰，咁尤其是有啲现象就话吓，喺街嗰度即系食饭盒啊，食杯面啊，又话即系食嗰啲即系两餸饭啊，有啲人就话影响呢、這个香港嗰个观感啊，有啲人就话你又话要说好香港故事，咁啊唔使说好啦、啊，香港个形象好差啦，咁样嗱，无论点讲都好，我自己个人认为，我哋香港打开门做生意。不同的消费能力的旅客呢，我们无人欢迎的。只不过是怎样去管理令到他有罪呢，这个就是方法问题。 我想还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的。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讲叫复常。好像复常就复回到以前那个平常。其实可能经过了个疫情之后呢，我们第一就不可以一下子复到以前的平常，就是需要有个过程。例如我现在人手啊、啲车啊、司机都唔够啦。咁既然都出现呢个情况，咁我哋嗰个步骤点样循序渐进？呢个系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系咪翻翻去以前个常咧？譬如举个例，以前都有啲平价团或者零价团添，即系吓，即系咁样。咁呢个对于香港嘅旅游冇帮助，对旅客又唔系一定好啫。好多就夹硬逼佢买嘢去对冲啦， 做咗香港形象呢啲就系啦，冇错啊。 所以我哋今次个复常，除咗要循序渐进之外，系咪要考虑咧？喺呢个循序渐进过程里边咧，进一步改变过去一啲陋习而提升质素咧？咁 系。 而呢个系咪亦都系一个好嘅时机去提升质素咧？咁。咁所以如果你话我为咗因为有客。咁然后就又恢复翻啲旧嘅陋习咧，我呢个就睇下我哋应该系咪要改变下我哋自己呢个陋习啦。咁我哋呢个陋习系点样养成咧？我哋都要倾下，有可能有两个单位都要注意一下。一个就系嗰、那个监管，即系嗰个旅游自己嘅监，即系旅监局啦，即系嗰个定业界自己自我约束嘅一个机构啦。另一个就是政府，因为政府咧系。授權個旅監局去做某啲嘢噶嘛？咁嗰個授權有冇俾到旅監局有 更大的權力去解決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或者政府的政策裏面是提升質素裏面有更多的誘因呢？這個都是我值得探討的。 咁機制上而言，旅監局就係規管發牌嘅啫。咁其他嗰啲嘢咧，講到尾咧，業界自己嘅自律都係都係重要，都係重要嘅。咁旅監局方面，行政總裁啊方安妮就話，其實佢哋都喺開關之後咧，已經係派員去啲遊客地點嗰度巡查噶啦。咁佢都同意啊，而家嘅情況唔係好理想。咁啊，業界亦都願意咧，將內地團咧分流到去九龍城以外嘅地方食飯嘅。不過因為費用問題咧，業界亦都需要時間聯絡同啊一啲願意做平價團餐嘅食肆咁樣。咁啊，至於嗰個從個食肆嘅角度嚟講，亦都會有一個問題喎。你咁平， 係啊， 你想點啫？ 系嘛，咪两餸啊，變三，最多變三餸嘅啫，係嘛，都係三餸飯，即係變咗咁樣。所以我覺得這個呢，即係政府都要想想，我們復常呢，是不是都要可以趁這個機會呢，提升我們旅行團的質素，還有呢個監管的機構和他們監管的範圍，是不是都可以乘機有些調整。 是，那麼就要還有一點呢，就業界亦都要有個自覺性呢，殺雞取卵係唔得嘅。 冇錯啦。 搵短錢都冇意思嘅。係 啊。 我哋要搵長遠，搵係業界繁榮自己嘅業界嘛。 係啦係啦。 唔好做衰自己嘛。 係。 大家可以打電話嚟 1872311,1872311, 對於而家嗰啲所謂叫做廉價旅行團呢，造成社區嘅滋擾呢，有咩睇法呢，可以打電話嚟 1872311,1872311 嘅。咁香港導遊總工會理事長啊，亦都係呢個旅監局的成员王家毅就说，就不喜欢的人用廉价团来形容这些内地团。他就说这类内地团对业界都很重要。开了关之后，大家都看到了，香港入境团都是以国内人客为主力，14亿中国人，人人都是你说要个个都是吃龙虾的团客呢，就根本不可能的。大部分都是平价平民为主。咁啊，一如我頭先講啦，我覺得都唔應該歧視嗰啲所謂嘅消費力嘅旅客嘅嚇，打開門做生意，個個嚟都好，有錢賺就得啦嚇，最緊要啊！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嘅，而家係請嚟咧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徐黃美麟女士嘅，早晨，徐女士。 诶、哎，你好啊， 徐太， 系 旅议会诶，对于呢个所谓平价团啦，我加所谓两个字啊，影响社区，你哋作为个旅游业议会，总的来说，有咩看法？有咩睇法？ 我哋作为一个总商会啦，咁地即系对于呢近日嗰、那个即系媒体嘅报道啦，同埋九龙城呢个土瓜湾个状况啦，咁嗱确实咧系即系大家可以再做多啲嘢咧，系令到嗰个情况系改善嘅。 系 系。 咁、但系咧就我自己咧，即系我哋作为业界咧、明白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個方向，因為正正好似你話齋，唔係殺雞取卵啦，同埋係都咁辛苦啦，大家都即係嚇有三年咁辛苦嘅時間嚟緊嘅，咁我哋梗係要好好咁做啦，同埋長遠咁做啦。咁至於依家出現一啲，喂點解會即係有啲議員覺得喂四十幾蚊喺茶餐廳，我哋即係食個餐都要啦咁樣。嗱，其實咧即係講真，百貨百客。確實是不同的這個價錢，亦都有不同那個旅行團的活動的安排。所以變了呢，就即是我們大家都看到啦，即是譬如我們在內地來的團呢，不一定是內地的，其實說真的，在第二些來的地區呢，都一樣可能會有這樣的安排，但是很老實說，事實是相對少的。咁大部分咧就都我哋都見到一啲內地嘅旅行團係去到呢個土瓜灣同埋喺呢個餐廳嗰度用餐啦咁。我諗就係我哋即係我哋覺得係大家要認真處理嘅，同埋係要即係去改善嗰個情況嘅。咁但係即係我大家都睇到呢兩日嘅報道啦，無論係旅監啦，或者我哋業界嘅朋友咧，即係做呢啲接待國內旅行團嘅會員啦，即係大家都好認真嘅，都唔想即 係 應該咁講咧，想係做得好啦。咁都變咗就我相信咧，好快咧，大家會睇到，即係除咗呢家大家睇到話啊有排隊，不過你明白嘅，因為咁多人咧，你排極隊咧，你都可能會 阻住條街嘅，正所謂係嘛？ 我想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你哋旅議會對於個狀況有幾多嘅了解？想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啫。首先呢啲所謂叫做平價旅行團咧，實在譬如有嚟自內地嘅，你知唔知佢哋交幾多錢團費啊？如果嚟唔知幾多日咁就算啦，有冇一啲掌握嘅數字有冇啊？ 嗱，我哋就因為依家咧就唔使同我哋議會登記啦，即係一般嘅旅行團就同咗旅監局登記啦。咁點解我哋掌握嘅消息咧，我哋都係通過一啲會員， 係就你所知， 係話俾我哋聽啦嚇，同埋一啲媒體嘅報告啦。咁由千幾蚊去到三千幾蚊不等嘅， 千幾到三千人民幣咧，當然講緊嚇， 係冇錯， 係幾多日嘅？咁幾多日幾多夜嘅呢段？ 嗱，由短至咧。可能你是短至，因為你不是只是一個香港，即是包括一個港澳珠，甚至 okay, 有些是港澳，一般呢就是由五天去到十天十二天不等，我們的理解 okay, 十至十五天，好了，當你短至五天咁都吓，咁啊，即系话嗱，你头先话个团费就一千到三千，咁就个期间咧就由五日到十五日，咁即系代差唔多。 冇去到十五日，通常都系十日，最多都系十五日啦吓。 十二日 ，OK， 十二日，好，咁即系换言之，即系简化咁讲啦吓，即系一千蚊团费就五日咯，咪即系等于系嘛？好普通咁讲吓。 你可以咁講，即係係 exactly 一千 元。梗係唔係exactly 咧，即係約莫啫，約莫啫。 過千蚊啦，即係過千蚊嘅，咁可能你呢個港澳五天咁樣。咁但如果你諗下喎，如果佢唔係坐飛機團嚟嘅，佢係講緊係大灣區嚟嘅，咁你嗰個交通又唔係真係好貴咯。 係，咁係。 係嘛？ 係。咁但係我就当你行嚟啊，咁一千蚊五日，即系平均两日都200蚊咋，姐姐，咁你可以点做啫？ 我谂大家咁睇啦，即系我哋咧，我哋做生意嘅咧，讲真系应该好好做，啱唔啱先？咁我做生意点样样做，系大家都系有唔同嘅方法，针对唔同嘅客源市场、唔同嘅客人要求。咁第二样嘢就系话，喂。有冇去犯規犯例呢？咁依家旅監局咧，自從舊年嘅九月一號開始執行佢哋嘅職務咧，大家都知道咧，係一連串嘅規管嘅情唔同嘅程度啦。甚至有啲咧就已經係刑事嘅責任嘅。咁所以咧變咗咧，講真，我哋業界嘅朋友咧，好小心嘅。講真，大家為咗賺呢啲咁嘅錢，又唔係真係。哇！成億嘅上落，係唔係犯不著去坐監咧？想 係有冇違規？有冇違規違法呢個最低要求嚟嘅啫，係咪？即 係 係咪希望做得好啲啦？咁樣下下都話要鎖要拉咩？係咪？唔去到咁樣。好啦，嗱，另外我又想問啦，咁據你所掌握嘅情況，呢類嘅旅行團嘅經營，呢類旅行團嘅旅行社有幾多間到咧？係而家。 如果一般咧，據我哋理解下，喺疫情前咧，大概係差唔多有200間。 疫前200間，而家咧？ 疫前。咁如果呢家疫後咧，呢家慢慢開始嘅咧，我哋相信咧，暫時呢家我哋嘅理解下，就應該大概係可以有興趣做即係呢啲國內嘅旅行團咧，都應該超過100間。 超過100間。 但係超過100嚇。但係咧就喺現時呢家做緊咧。就冇嘅，系几十间咯。 系，咁呢类性质嘅旅行团嘅旅行社，佢喺个行里面占嗰、那个比例有几多咧？疫前同疫后比较， 都系少噶嗱，因为全港系有1600多间旅行社啊嘛。 系系系。 咁佢呢家你话有兴趣做啦，我哋所谓吓，有意向做啦，因为有啲仲系筹组紧啦，开关都系2月。嘅事啫，咁如果呢家實際做緊係講緊幾十間咧，大概係5%。 好，咁喺嗰個團費一般嗰個成本結構裏邊，呢啲由遞到嚟香港嘅旅行團咧，食方面佔咗嗰個嘅成本嘅幾分之幾，有冇數計嘅？ 都可以計得出嘅，咁但系咧，因為咧就好，我好難俾一個數據你，點解咧？因為唔同嚟嘅地方咧，可能佢哋有唔同嘅安排，就話啊，我哋可能咧就 包嘅餐唔係全部包足，即可能有啲係自由活動啦， 係係， 甚至有啲去到呢個六年嘅時候，佢哋又係自由活動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好難係講到話嗰個餐咧係佔嗰個成個團嘅成本幾多。 嗯，好啦，咁而家啲人就成日埋怨啦，就话啲旅行团就去晒即系一两个区份嗰度食饭咁样，佢要搭隔篱区得唔得啊？咁样喺经营上都有难度，可唔可以解释啊？ 嗱，其实咧呢、這个咧，第一喺传统咧、就喺集中喺呢个红磡土瓜湾比较多，咁、可能嗰阵时系咪十年前、十几年前，佢哋相对个租金或者嗰、那个，甚至有啲人可能自治嘅吓，咁、比较平啲咧，咁变咗咧就。聚集咗咧，就係佢哋就覺得方便啦。咁所以咧，變咗一開關嘅時候咧，冇正常咪就係入去翻嗰啲咁嘅地方咯。咁又喂，可唔可以去啲其他嘅地方咧？咁係可以嘅。咁所以變咗嗱，當然可以啫。咁你究竟考慮個成本啊？或者嗰、那個即係方便性啊？咁呢個都係要有啲時間咯。咁我知道咧，係有啲業界啊、朋友或者係嗰啲甚至嗰啲開餐廳嘅朋友啊。咁佢哋都係諗緊係唔係唔亦都冇地方㗎啦，咁就係會去第二個地方去考慮開呢啲咁嘅團嘅做團嘅餐廳啊，或者係做團嘅鋪頭啊咁樣。 旅遊策略小組今朝開個會討論呢件嘢啊，包括剛才我哋所講嘅分區食飯呢個問題有冇傾過？ 有嘅，都有傾過，因為其實咧，成個業界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啦。就算我哋即一般香港市民，我哋其實旅遊同我哋都息息相關，大家都好關心嘅。喺唔同嘅層面、唔同嘅即係機會咧，大家都攞呢、這個即係情況拎出嚟講咧，睇下有乜嘢可以改善。 我嘅問題就係咁嘅，第一做好呢件嘢咧。就有三個層面，一個就是政府啦，一個就是你哋業界的呢啲即係監管又好嘅組織啦，一個就是經營者啦。咁最可能最好就是經營者自覺，不過呢個世界就應該唔會嘅，即係有啲人咧就唔自覺嘅。咁所以政府咧就負責咧就執法，係嘛？即係佢唔守法，佢咪要政府執法咯。咁所以政府今日都講噶，要改善管理，不過從執法個角度，即係佢從啦。但我就覺得政府仲有多一個角度可以做嘅咧，就因為佢授權業界咧自律，同埋咧去做監管噶嘛。咁呢個就唔係叫守法嘅問題，呢、這個叫守則嘅問題啦。呢、這個就咁好啦。咁佢授權俾幾多業界組織去做呢啲監管咧，同埋提升質素咧？咁呢個就。政府都有個政策的問題的，好啦，咁但我依家今日唔係去討論政府嗰個部分啦，那個政府都要做嘢啦。咁你哋業界組織要做好嗰個監管同埋提升質素，除咗話分區食飯啊之外，你覺得仲有邊幾樣嘢喺今次所謂復常嘅時候咧，你哋發現即係要解決一下，認真處理一下，有邊幾個問題咧？ 我諗咧就第一嗰個協調咧，大家真係係同埋嗰個管理啦嚇，即係咁啲特首都講啦，即係點樣管理咯，包括我哋自己業界咧係點樣管理好我哋自己，即係同我哋自己就自己個團啦，你自己嘅團管理，喂，如果嗰度真係逼爆喎，咁依家即係。旅監局都講啦，就同我哋業界同埋嗰間餐廳都開咗會啦，就話：喂，你不如有 booking 啦，係嘛？你唔好個個喺度排隊，你就喺度聚集咗啲人啦。咁一啲咁嘅方法啦，甚至係咪會唔會有第二個地區嘅開餐廳啦？咁嗱，我哋自己行家咧就喂自己要協調咯，係嘛？咁你唔好喂，如果真係呢度 book 唔到啦。你就去第二間，咁你去第二間會提高個成本喎。好老實講，你都冇辦法，慢慢變啊！即係唔通你喺度等啊？ 不如我不如咁問啦。嗱，依家復常裏邊咧，就初期有個亂象啦。咁我哋依家就要管理翻好啲啊！你估計有幾耐就可以比較見翻正常咧？你自己估計業界，即係透過你業界嘅。自律又好，協調又好，監管又好，每市民見到嘅情況咧，係覺得唔係咁亂嘅。你估計有幾多日啊？ 估計幾多日啊？ 係啊，唔係咁，因為市民會覺得喎，佢又會覺得話你影響我生活喎，佢會覺得係嘛？咁 嗱，兩位主持人點樣去？呢個係我哋個目標嚟嘅，係大家共同嘅目標嘅。不過我都想咧，即係重申一句咧，我哋歡迎啲遊客嘅。 嗯，系同意，梗系同意啦。 系啊， 但唔系乱象啊嘛，即系唔好系啊。咁你哋估计有几耐时间可以慢慢正常咧？ 嗱，我哋再讲啦，无论我哋欢迎啲游客嘅，无论佢系一个合法嘅情况喺香港活动嘅，我哋系绝对欢迎啦，系嘛？无论系用咩价钱价位去做嘅，我哋都欢迎嘅。 嗯， 咁好啦，你话问翻个问题啊？喂，咁。你几耐先做到啊？咁嗱，我相信咧，透过呢几日咧， 我谂你呢个问题迟啲先答到你啊，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根據新的票價調整機制，港鐵今年可加價 2.3%， 預計大約九成乘客的車費將會上調4毫或者以下。港鐵表示，過去三年面對疫情帶來的持續衝擊和嚴峻挑戰，檢討之後的機制和特別安排降低了票價調整幅度，期望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同時確保港鐵能夠繼續提供優質服務。自兩鐵合併以來，港鐵平均每年的票價調整幅度低於同期的香港平均每年通脹率。另外，港鐵為超過500條指定小巴線的乘客提供綠色專線小巴轉乘優惠，由今年第四季起，優惠金額將會由每程3毫增加至5毫。港鐵亦都會提供恆常車費優惠，惠及社會各個層面。去年相關優惠超過21億元。上水鳳溪第一中學附近傳出刺激性氣味，22人因為吸入不明氣體，身體不適，清醒送院治理。警方朝早大約10點接報，有學校職員指附近傳出刺激性氣味。警员到场，经初步调查之后，未能够确定起因和源头，事件列作异味发现，无需疏散。消防一度派出消防车和多架救护车在场戒备，送院的包括11名介乎10至17岁的男学生，以及11名12至17岁的女学生。已故歌星张国荣纪念展听日起在沙田文化博物馆举行，展出61组展品，包括首次展出的演唱会《白色羽毛服饰》、经典红色高踭鞋，亦都有特别版黑胶唱片、音乐奖项等，标志张国荣在歌影视的成就，与港人一同成长，更加孕育出后荣迷形成的新的歌迷文化。展览免费入场，展期至到今年10月，官方初步估计会有大约10万人次入场。星期六4月1号，张国荣逝世20周年，官方会有人流管制措施。美国今日起1年3日召开第二届民主峰会，邀请全球121位领导人参与，讨论集体应对民主面临的新挑战。中国外交部批评美国无视自身诸多弊端，打着所谓民主旗号再次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公然以意识形态划线，在世界上制造分裂，亵渎和践踏民主精神，进一步暴露美国假民主真霸权的本质。另外，國新辦發表2022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指去年是美國人權狀況標誌性倒退的一年。報告說，無力解決自身人權問題的結構性頑疾，反而肆意以人權為武器攻擊他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系、是、喺七咸道南，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暂时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暂时就不是很长，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上去狮隧的龙尾去到天马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尖沙咀加诺萨圣玛丽书院一带，包括咗七咸道南、昌运道、柯士甸道交通比较繁忙噶。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投资者识别码制度三月二十号实施，你交咗客户同意书未啊？ 未，唔交会点噶？ 呢个制度令监管机构嘅市场监察更有效率。根据相关私隐条例，证券商同银行要得到你同意，先可以将你嘅身份证明资料交俾证监会同港交所，而资料只限授权人员查取。你唔交同意书，就唔可以继续买股票，只可以沽出噶啦。 啊，咁我即刻复翻证券商同银行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啊，头先你就向徐王美伦就问咗几个问题，问得好嘅，我就话佢要迟啲先答到你啦。唔系讲后年，系讲新闻后啫。而家我哋再拨通佢电话啦。你好啊，徐女士，你好。 系 啊， 徐女士， 头先啊，戴希南问咗几个问题嘅，就话而家呢个即系复常刚刚开始啫。而家嗰啲所谓嘅乱象，你估计几时可以即系解决咧？咁样呢个问题就唔系即刻答到我，不过我明系其实点睇咧吓吓。 我哋咧嗱，透過呢幾日咧，我相信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問題喺邊啦，同埋就大家都係好有決心去改善同埋做好嘅。我相信透過呢間旅監局啦、旅遊事務處即係、政府呢方面啦，同埋我哋業界嘅溝通咧，同埋嗰個配合咧，我希望嚇我哋自己業界都期望咧，係希望喺幾日。一個星期內就可以， 非常之好，我覺得依個答案 幾日一個星期， 係啊係啊係 啊，我哋希望我哋努力緊嘅，依家喺即係各方面都係嚇，咁同埋我哋歡迎遊客，希望啲遊客咧係一個整體香港嘅體驗咧，係會覺得開心咯，咁所以我哋有信心去做好啦，真 係。其實頭先啊，戴希立個問題裏邊隱含咗一個更加有意義嘅問題嘅，就係現在嗰呢類咁樣俾大家批評嘅呢類嘅旅遊產品啊，究竟只不過短期嘅一時間出現，還是長期成為我哋嘅旅遊業裏邊嘅嗰個長遠嘅一個咁嘅所謂產品？而呢個產品係咪一路有需求，就一路有供應咧？咁樣係就大件事啦。 即係咪一個深層次矛盾旅遊業嘅？係啊， 位主持容許我講一樣嘢，即係我覺得唔應該用批評兩個字咯，因為我再講，即係我哋嘅遊客，我哋係無任歡迎嘅，只不過佢哋唔同形式、唔同嘅價格，佢哋自己選擇嘅啫，啱唔啱先？ 唔係，我哋唔係批評個遊客，而係嗰個管理。 經營者，經營者 係啊 係啊，我諗個經營者即係係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即係嗰個嗰個原來佢哋冇做 booking， 原來佢哋覺得喂唔緊要啦，我哋即係俾佢一路排隊，唔一流水帳咁樣樣食咯，咁樣樣。咁原來呢一個係唔理想嘅， 係啊， 同埋亦都造成一個咁即係咁混亂、咁逼爆嘅狀況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大家都。一見到都會好，即係好重視去處理 好啊，多謝曬你嚇，多謝你，唔該你。 好， 好，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87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呢個現象嘅。琴日我啱啱去咗澳門旅行， 係 香港見嗰啲場面，其實澳門都見到啊。 咁 但係企喺度食咧，咁我就即係冇近距離望啊。但係人頭湧湧，成班人咁樣，呢個景象，老實冇人中意其實 係。其實呢個咧就今日特首都有講咧，如果我哋有早即係好啲嘅謀劃措施同埋管理制度咧，咁呢啲問題咧就可以早啲結束嘅，即係唔出現就唔會嘅，即係咁樣。 好，我哋聽聽眾電話18723111，邝先生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 邝先生 請講， 係我想有幾個意見講啫， 好， 我覺得啲啲遊客咧，個個都話佢喺度阻街啦。其實香港嘅街道上高，區區都有嘅。我見過好多，就算旺角啊、深水埗啊，好多食肆門口咧，有時有啲好旺嘅，排二三十人，成條行嘅路排曬嘅。 係啊，唔出奇啊。 係啦，咁點解嗰啲又冇議員，冇啲人去所謂要投訴一下咧？咁啊，仲有游客企喺度食好或者食杯面好，佢哋系满意嘅、哦，我觉得佢哋系，你哋可以访问下佢，佢哋系收翻啲餐费，然后食嗰杯杯面，佢哋好满意嘅，佢哋冇投诉嘅、哦。我觉得以前咧有啲游客咧系嚟到香港住嘅唔好，打三条狗报警。去旅游协议会去投诉，而家冇喎，而家，我觉得今朝咧有喺一个风险节目上高咧，系有啲议员喺度讲，仲话啊，我哋要监管佢嘅食饭时间，唔可以十五分钟，起码都30分钟、45分钟。喂，食饭时间都要监管，呢啲乜嘢人嚟噶？真系咩叫民主啊？系咪啦？ 好，我收到你嘅观点，多谢你。跟住梁先生，早晨。啊，唔系早晨，早嚟午安吓，梁先生系 ，hello， 系梁先生 系其实咧，成个源头问题咧，其实好复杂嘅。 系 我本身自己咧有做佢哋嘅，不过唔系做佢，我做去欧洲佢嗰边嘅。 系 其实去到欧洲都好咧，佢哋个个都系排晒队。 你系咪导游嚟噶？ 冇错，佢哋排队粉。即系喺嗰边咧，欧洲都好咧，啲隔篱啲餐厅铺头咧，都系神灯鬼厌噶啦，排到。其实个源头喺咗边度咧？根本就系本身旅行者。佢哋收客嘅時候，佢哋喺國內即係喺國內去做法，就係佢哋目的就要用最平嘅價錢收最多嘅人，就佢自己啖貴。佢哋會話：如果我收唔到呢批人翻嚟嘅話咧，佢就捱唔到過去。人哋平，佢又平；人哋10蚊，佢收9蚊。好啦，跟住落到嚟任何世界各地都好啦，唔係淨係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嘅。去到任何世界各地之後咧，跟住就落咗落個導遊度啦。個導遊其實首先佢有機會喺歐洲定㗎啦，你要俾嚿錢出嚟買咗個團先。即系每个头要几多钱，跟住你自己喺个团度卖自费卖 shopping， 你自己卖赚翻嚿钱一件事，而之后餐费其实都系唔够嘅，咁你就喺你赚嘅钱里边冚落去。好啦，导游为咗要点样顶到个餐费嘅话咧，譬如嗰餐譬如话要，譬如喺欧洲啦或者香港都好啦，佢明明嗰餐饭要80蚊嘅，但系公司俾40蚊你嘅啫， 你自己贴40蚊啊？ 系即系咁讲，香港可能系40蚊50蚊，我谂就 即系导游自己贴。 冇錯啦，因為導遊自己貼，咁導遊你又點貼啊？如果北客唔買得，我哋叫唔買得，唔惡得，又唔自費又唔得，個導遊點樣再同佢硬咧？已經冇心機，咪食三餸飯咯。好啦，其實啲客又知㗎，佢報咁嘅團費就 whatever， 佢係香港報又好，報歐洲、報美國邊邊度都好，佢其實知㗎，好簡單。佢哋歐洲有時曾經黐線到7999去歐洲，去歐洲係人民幣嚇，你諗下諗都諗唔到，你冇可能係咪先？咁點貼咧？咪个导游自己硬咯，每个人头嗰时佢最癫系北京，我所知道啦，佢俾到150蚊欧元一个头去买一个人头翻嚟， 系 嗰團如果四十個嘅話，你話幾多錢咧？嗰度係咪六千蚊歐？ 嗱，聽你咁講咧，我如果我做導遊，我都喊到唔瞓唔著啊！咁但係問題都仲去做咁樣嗰、那個，其實從我收入又從何而來咧？咁樣對導遊嚟講咧， 就因為好似同而家國內旅行社做任何世界線路都要玩賭博遊戲咁樣，輸嘅一定係個導遊。因为佢哋譬如无论去到边度都，香港有 shopping 店噶嘛，你话佢唔俾 shopping 啫，佢一样车你去买嘢噶。咁国家旅游局亦都出咗话唔准强迫消费噶，讲到明噶国家旅游局。咁系咪去系咪都去 shopping 一样？无论世界各地去到欧洲好，去到香港好，去到边，佢一样车你去买铺噶。咁点解车你去买铺咧？因为佢哋原来国家旅游局写住话，如果我喺我报名嘅时候，我写个行程话俾你听，嗱，我呢个行程里边咧系会去 A 嘅铺头、B 嘅铺头、C 嘅铺头，嗱，你应承咗之后咧就 OK 啦，你就佢哋就可以带脚去行啦。即系香港咁大噶，譬如佢应承咗去土瓜湾嘅 A 铺头、B 铺头、C 铺头，喺个报名嘅时候讲过嘅话咧系得噶。咁其实你话香港旅行社知唔知啊？香港旅行社都接受啫，系知噶。香港旅行社亦都好似其他欧洲嗰啲国家或者系美国咁样噶嘛，佢我哋叫 land operator， 佢哋知道个价钱系好低噶。系计数咁准，但系点解佢都要接咧？佢心谂佢有嘅系量，佢都希望喺从嗰个量里边，譬如话以前每个头系十蚊，咁而家十五毫子都好啦，起码用个五毫子咧执翻够佢先，咁执翻就够佢啦，咁咪打横条数咯。香港嘅接待旅行社其实都系其中一个帮凶，其实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系好简单嘅啫。喺导游喺香港吓，即系外国唔讲啦，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导游落手就得噶。首先接嗰个就死嗰、那个。好簡單啫嘛！你一個旅行團落嚟，你係咪最後尾你要招呼嗰班人係咪都係個導遊啊？如果你冇導遊肯接嘅時候，佢哋係咪要行翻正啊？你試下如果將啲導遊全部刑事化，譬如話你帶佢湯嘅，我哋要你坐監；你帶佢去做得唔好嘅，我就即係唔好話咩咧？即係譬如話你食餐飯嘅，你咁樣做嘅話，我要全部刑事化你。好啦，當個導遊如果知道乜嘢都係刑事化嘅時候，即係好簡單，你揸車啫嘛，你明知衝紅燈係要犯法嘅，或者撞到人哋就要坐監嘅。导游明知道要坐监嘅时候，佢敢唔敢接你啊？佢一定唔敢接你。 你我先唔讲你嗰个建议系咪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先啦。咁成个业界嘅问题就揾咗个导游呢个岗位嘅人去做，即系被宰，咁又唔系公平咧？又真系吓。 嗱、我想讲多句咧，其实呢个问题咧唔系今时今日， 系 喺二十几年前嘅香港旅行社、香港嘅旅行社啊， 系 整嗰啲已经系玩紧。其实旅行社唔系唔知噶，佢哋知噶，已经系玩紧要个导游买翻头俾香港客，香港客去外国，都系要摆钱俾旅行社，先至可以有权出。 系， 然之后你就自己卖自费，卖喺 shopping 度肯翻做佢。 系， 根本香港都系玩紧呢样嘢。 明白明白，即系我忍唔住就睇。慨叹一句，一个人吃人的雇佣制度啊，好离谱啊！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我哋咧就请嚟旅游联业工会联会理事长梁芳远小姐，梁小姐你好。 主持人你好，你好。 刚才有啱啱就有位听众咧，佢话都系导游嚟嘅，咁样佢就讲出咗嗰个整个旅游业嗰个问题所在。我唔知你喺个电话度听唔听佢头先所讲嘢咧？ 我听到少少， 听到少少。如果你听得太多，我唔重复。佢就讲咧，其实而家佢整个业界个问题就出咗喺旅行团嗰个导游呢个环节上面，唔系嗰个导游自己衰，系嗰个经营者将所有嘢。就是压缩到由那个导游去承担。例如咁鬼死平嘅团费咁嘅咁导游嘅收入都唔多啦。焗住导游就为咗要宰客去增加返自己嘅收入支出嚟啦。你有咩睇法呢？你哋个会嘅成员好多都系导游嚟嘅，会唔会？ 系我哋都会系有导游工会，我哋本身下边。咁咁睇啦，即系其实一个行业里边有好多种模式嘅，亦都即系头先嗰位听众朋友佢所讲嘅都系事实，但系唔系全部咯。 明白。 咁唔系话所有嘅旅行团或者所有个导游都会做紧呢一类型嘅旅行团嘅。咁有一部分系事实上佢哋系用咗一种好奇怪嘅经营模式啦。 即系层压式咁啊，落咗去嗰、那个系啦，导游嗰度啦， 系 啦， 系喺紧喺紧沙士嗰阵时，你讲紧廿年前已经系做紧呢啲 到到今時今日仍然係咁樣，成個嗰個模式係冇變過嘅，有一部分啦嚇。 好啊，嗱咁其實話一個轉一轉我個問題咧，就係話現在嗰、那個大家所眼前所見到嘅現象，就係所謂叫做廉價旅行團造成對社區嘅滋擾咁。作為導遊呢個工作崗位嘅人，係咪其實都好無奈咧？你哋嘅感受會點啊？ 即係如果你話去要同呢啲公司合作嘅嗰啲導遊嘅話，我估佢哋一定係會無奈嘅。咁即係兩個字嘅啫，做唔做咁。咁如果選擇做，佢就一定要跟住公司嘅嗰個模式行啦，一定係咁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導遊係一定唔會做咯，一定 say no 咯嚇。 即系你觉得个其实个根源喺个公司嗰个政策 经营手法 系嘛？经营手法 一定系经营者嘅问题嘅。其实真系唔系好关导游事。佢系接 order 嘅，你叫佢点做，佢咪点做咯。 系 即系系啦。呢个系一路以嚟系有一啲嘅经营手法咧，系中意行呢一套咯。 咁又可以点监管呢种经营手法咧？ 其實咧，講真，即係如果你話廉價咧，就冇問題嘅。即係所謂嘅廉價，就即係話我收平啲，我食得經濟嘢都用得經濟，咁呢個冇問題嘅。最大一個問題係低於成本價呢啲旅行團就有問題啦。即係你應該正常一個即係食宿計埋，我打個譬如要2000蚊嘅，你係收到1000甚至再低嘅。咁當然佢個模式係好多種啦，有啲係叫導遊你先揞住出嚟先，你先俾錢先，然之後你點樣想辦法自己揾翻，呢個係一種啦。有啲就可能就係、是、如果係以前咧，就係、是、啲可能背後去購物點嗰啲鋪頭啊，幫俾曬呢啲費用，跟住你再落嚟去再買嘢啊，咁即係呢一種嘅團咧，而家旅監局出咗咧就話到明唔俾做噶啦。咁但係好奇怪就話近排會出現咗一啲，我嗰日睇新聞度聽到有個被受即係受訪嘅旅客，佢係話佢自己交咗2000蚊，然之後喺重慶過坐，我佢冇講咩交通工具啦，喺重慶過嚟。咁你喺重慶當地俾咗2000蚊過到嚟，話佢又去深圳玩，又落嚟香港，又去澳門，我就真係好奇怪啦。咁即係呢個完完全全。就算嗰2000蚊都好難喺香港，即係如果你話玩幾日嘅個成本都做唔到啦，更何況去咁多地方仲包埋交通，咁呢啲就絕對係低於成本嘅一種做法咯。 咁但係今次出現翻咁，即係咪旅監局嗰度有漏洞咧？ 我諗旅監局應該檢討啦，即係佢個。條文就出曬嚟啦，咁清晰啦，要求唔准行咩鋪啦，咁係咪真係而家仲有人喺度做，即係叫做咩你有張良計，我做個長梯咁樣咧，會唔會咧？我覺得作為一個監管部門，應該要認真嚴肅去睇件事咯。 係， 你講嗰個話咩鋪都要有監管，係咪嗰個叫做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嗰個制度啊？ 冇錯。 講開又講啦，既然講開個話題啦，這個嘅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呢個制度，現在行起上嚟又實際達唔達到佢預期嘅效果咧？ 表面上就一定有嘅，因為規定又唔准入多過一次啊，咁即係有呢啲咁樣嘅規定喺度咧，咁表面上係得咁，但係其實仲有啲咩嘢咧，真係唔知啦，因為我哋本身即係我又唔會接呢啲團做，咁所以我即係佢哋個操作係點咧，即係只有做嘅人先至清楚咯，但係明眼人一眼望落嚟就覺得肯定係唔妥啦，即係你有乜可能？咁嘅團費會可以即係行到咁多個地方，即係好搞笑一件事咯，我覺得。 咁一如呢啲團帶人去睇某啲商鋪，一如好似我哋去外地啲團啫，又叫你點考察下你嘅珍珠啊，點樣採啊，茶葉嘅中茶葉嘅學問啊，咁啊真係合理化咗喺個團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團嘅單張裏面話去呢啲旅遊點啊。 系 实情就系讲得衰啲，焗人去买嘢嘅时候嘛。 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即系你话一个商业社会，人都想搵钱呢、這个，即系你无可厚非嘅想去搵钱，但系我觉得 唔好用旅游呢个名义咯，你唔好叫人嚟旅游啦，你即系谂第二个名堂啊，即系打住叫人旅游嚟到，然之后去做紧一啲叫人去，即系根本就唔系真真正正嚟旅游嘅，然之后就去大部分时间去咗买嘢啊嗰啲咁，咁即系我觉得。对整个旅游业来讲真的很差咯，咁样即系对个行业的那种毁坏性啊，真系。 系，好多谢你，唔该晒你啊。 唔好客气。 大家都同意你嘅意见，我相信啦。跟住我哋请嚟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先生啊，黄家和你好。 黄生， 你好， 你好。阿黄家和，据你所知咧，依家肯做嗰啲所谓叫做廉价旅行团嘅团餐嘅行家有几多间咧？系咪都全部都集中晒喺九龙城啊、土瓜湾咧吓？ 首先咧，我唔系太想用咩廉价旅行呢个名称嘅。 好，我同意。 我哋招待一啲客人嚟香港嘅话，真系无人欢迎。无论佢系富有贫穷都好啦，佢中意嚟香港嘅话，我哋都系欢迎佢嘅。 系嘅。 首先咧，譬如话做一啲比较上大众化嘅或者平价一啲嘅。旅行團嘅話咧，自不然即係亦都其實所謂旅行團咧，都要安排佢嘅一啲活動噶嘛。呢啲活動亦都包括咗行程上，譬如話去啲景點或者去邊度食飯啊之類啊咁樣。 係。 咁但係咧個問題而家出現咧，似乎就係集中咗喺某一啲區域嗰度咧。喺嗰個人流嘅疏導嗰度就未係做得好好咁樣。但係我覺得咧，亦都係因為疫情期間嘅話，咁其實有唔少嘅食肆咧，本來以前係做開一啲團餐嘅，咁但係咧疫情之下咧，其實佢哋都結咗業嘅。咁而家二月六號咧，先至係正式係兩地開通。咁距離而家咧，其實都唔夠兩個月嘅時間咧，突然間已經每日平均咧有81,000個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咁喺個接待能力同埋嗰個安排上咧，其實係有啲不足嘅。呢個即係大家都承認呢點嘅。咁但係我所睇到咧，如果係比翻疫情前嘅話咧我哋每日平均接待嘅内地嘅旅客咧，有大概164,000人嘅。咁其实系相等于而家嘅一半都唔够一半添，系49%嘅啫。咁所以其实喺譬如话土瓜湾，而家所大家喺度讨论紧一个地区性嘅一啲问题嘅话，其实就系因为可能会引发到一啲。对当地的居民的一些滋扰啊，对交通的一些安排上不便啊等等咁样。其实以往呢一直都有这些问题发生的。咁我不明白为什么政府呢，即是首先其实突然间有这么多旅客去到某一区的话，在那个交通的安排那里，警察啊或者食环署啊，因为食环署负责即係譬如話阻街嗰方面啊，佢都要管理噶嘛。咁警察嘅自不然係疏導交通噶嘛。咁呢啲咧其實係可以先前咧就係呢啲部門咧去處理咗一啲問題嘅。至於食或者團餐嗰方面嘅話咧，其實對食肆嚟講咧，當然我哋有生意唔會話唔做嘅，但係咧你要睇翻。通常呢團餐嘅收費咧，其實嗰個喺個費用度其實係相對係比較低嘅。咁而用餐嘅時間咧，又要好快好短嘅時間去做啊咁。咁所以對一啲旅行團咧突然間有幾十人嚟到，咁要嗱臨食咗就要好似趕鴨仔咁樣又去第二度咁樣。咁對佢哋嚟講咧，可能係即係好似好緊張咁樣。咁但係而家所出現嘅問題咧，就係、是、似乎就係旅客嗰方面咧，冇向我哋有作任何嘅投訴，反而咧係香港我哋自己香港人或者一啲議員或者一啲總結香港嘅人士咧，調翻轉頭覺得， 將可能會損毀咗香港嘅一啲形象之類。 啊，黃家和嗱，你自己都係旅遊策略小組嘅成員啦，咁你亦都係餐飲業裏面嘅行家，或者你都可能出一啲力咧，點樣協調下你哋自己行家之間喺呢個問題上面啊協作得更好啊？跟住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去到芜湖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影月台，龙翔道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在详尽的新闻报告和交通消息之后，回来由戴希立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戴希立，刚才我们就谈了一段时间啦，就关于那个所谓叫做廉价旅行团对社区造成的滋扰的一些的批评啦，咁谈了都成个钟头啦。现在呢第二个课题呢就是关于个最低工资的检讨啦，咁这个最低工资的检讨啦，那些论点呢来来去即系多年嚟都系嗰啲论点嘅其实啦，咁不过而家嘅现实嘅课题咧就话最低工资委员会咧就由今日起咧就展开为期四个星期嘅咨询，咁叫做第一阶段，即系跟住仲有第二啲阶段啦，就邀请公众咧就住优化法定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吓、提供意见。咁大家知道咧就系行政长官嘅2022年施政报告里面就曾经讲过。就会邀请委员会研究怎样优化检讨机制，包括个检讨的周期啊，怎样提升效率啦、啊，以及在最低工资水平和维持经济发展这些元素之间拿到个平衡。讲到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其实政府当局呢成日都提出两个平衡的。第一个平衡就是最低工资水平和维持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第二个平衡就是防止工资过低同埋减少低薪职位流失之间的平衡。咁老实两个平衡其实都重要嘅，系咪？咁你话提高嗰个最低工资，咁打工仔梗系欢迎啦，咁人工冇人嫌少啊，越高越好。咁但系对于香港嗰、那个劳工成本啊、经济力嗰、个所谓叫做竞争力啊，可能会有影响啊，唔系可能 膨胀啊， 直情有影响啊。好啦，咁你话有个最低工资定立啦，咁有一啲工友讲真。亦都现实一个问题，佢搵份工嘅都希望你整到咁高工资嘅话，雇主话喂对唔住啦，我请唔起啲人啦，咁呢啲叫做低薪嘅职位又流失咯，咁又点咧？咁所以平衡系真意同意重要。 仲有一个啲人又会讲，咁啊净系如果最低工资净系追到通胀咁，当然追唔追到通胀你要倾啦。如果净系追到通胀，咩即系同通胀打工啫，就冇改进一步改善生活。有啲人就会有咁讲。 啊，有啲人就讲得可能或者层次更高添。 冇分享嘅香港嘅 冇 错 啦，我正想讲呢个层次可能更高。我唔系反对吓，我都同意嘅吓，就系话打工仔女。都应该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是不是 ?GDP 上升了，即是证明整个香港社会都有经济成果。我是虽然低薪啫，我都要有贡献，我是不是应该分享到那个经济发展的成果， 即是追 GDP 不是只是追通胀。 是的所以呢亦都有一个议题，就是我们那个最低工资的制定，现在说要检讨嘛。除了现在考虑的很多因素， 素啦，咁考慮啲嗰啲因素就係、是都幾方面嘅，包括整體經濟狀況啦、勞工市場嘅狀況啦、競爭力啦、社會共融啦，咁樣你都可以有官腔咁，係啊，呢世界都好多啲官腔嚟，可以量化同埋唔可以量化嗰啲因素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睇得好直接明顯嘅就係嗰個通脹啦。咁除咗通脹之外，可唔可以剛才所講啲因素，可唔可以再引入一啲特定嘅指標，定啲方程式出嚟？嗰啲特定指標包括頭先所講嗰個 GDP 國民經生產總值嘅嗰個數據啊。 喂，咁又咁講喎，即係話咧，如果你話真係睇實際咧咁。究竟香港有几多劳动人口是攞紧最低工资？睇嚟喺个现实上咧，个比例越嚟越低，好似得万零人系攞紧最低工资，全部都系喺佢之上嘅。 系 咁，所以个最低工资冇错，都仍然系有佢嘅作用，但系咧变咗到个市场机制就说明咧系高过最低工资嘅，请人。 根据统计处去年五月到六月的收入和工时按年统计的调查报告就说呢，大约73,000人的时薪是低过40元，现在5月1日开始最低工资40元，他就说大约有，如果根据刚才所讲的统计数字，大约有73,000人时薪是低过40元，而那段时的统计五六月那些统计数字就只有14,000打工仔女呢是领取当时即是现在现行啦、加之前啦的最低工资是37.5的。即是说呢，那个最低工资所涵盖到的人呢只是劳动人口的 0.38% 的。如果我们说总就业人数有360多万的话呢，是 0.38% 的。在最低工资最初定立那阵时呢，其实高多的，即是2011年那阵啊，涵盖到有 6.4% 嘅，系啊，所以就变咗个最低工资摆翻喺一个现实嘅市场机制，似乎佢能够反映到个现实咧，就嗰个反映嘅程度越嚟越低， 越嚟越低，系啦。咁你越嚟越低也好啦， 好嘅，即系正咪好啦，即系 唔系越嚟越低也好啦。虽然都保障到咁少人啦，但系都做得唔好嘛，而家。 系好唔好啊？你再请啲专家讲下啦。依家即系唔好咁快话攞个结论话，唔好即系咁样吓。 专家，边啲专家先啊？系劳工界定系边个专家咧？咁样啊？咁啊，其中啊，不如我哋又请劳联主席啊，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啊，林振声议员啊，讲讲啦。林议员你好， 系你好， 系咁而家话要检讨啦。咁你覺得即係呢個檢討最重要嗰一個關節其實喺邊度呢？你覺得 我哋自己就覺得最關注就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年一檢啦，因為呢、這個特別係經歷過早兩年呢，政府就凍結啊嘛，37.5啊嘛，即係37.5講緊係2019年5月實施，咁依家話即係調整去到40元都要等到今年5月，即係中間啲4年嘅時間呢，其實有好多基層工友都冇乜人工加，而事實上睇到統計處嘅時薪37.5嘅人呢都仲有10,000+工友係收緊呢個人工，咁佢即係話其實呢3-4年都冇人工加，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個一年一檢呢係最緊要嘅。咁政府嗰個施政報告呢就寫話即係包括埋嗰個檢討周期都會去檢視一下，咁我諗其實社會大眾其實都知道個方向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年一檢啦，你唔會話翻轉頭由兩年一檢去到3年一檢啊、4年一檢，其實大家呢個社會我哋自己覺得都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年一檢 啊。係嗱，喺嗰個中性嘅角度睇啦嚇，一年一檢就可以更加貼近嗰、那個嗰、那個現況啦，係咪先？咁啊老實嘅，但係即係雖然即係大家都預期都係通脹，但係通縮都有嘅咯。是吧所以你月物未必一定是賺有賺的，但是 我估你林振聲你建議一年一檢呢裏面仲有多一樣嘢就可加可減嘅，是吧是吧 我哋就覺得其實一年一檢呢，首先我哋自己就覺得即係我哋最簡單嘅方法，當然即係可加可減，依家講緊即係有一啲人係建議係咪有一條嘅計算公式 去計啊，大家冇咁多爭議啊。咁呢個我哋係持開放態度嘅。咁但係首先呢，我覺得政府要打破咗嗰個舊嘅思維先，因為以前呢政府就話檢討嘅時候呢好複雜，好多數字一年做唔曬，所以要兩年一檢。但係我哋覺得就唔係嘅，因為依家你兩年一檢呢，其實都係講緊頭一年呢，其實係冇咩會開嘅，最低工資委員會其實實際嘅工作量亦都唔多，係真係去到最近一年啦，佢要檢討啦先至會做嘅。即係我哋平時呢就因為三月呢就會出嗰、那個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跟住五六月就諮詢啦，咁跟住八月呢可能最低工資委員會就開會，十月就向行政會議提交報告，咁通常呢一月呢行政會議就會通過，咁跟住可能立法會過附屬法例啊，就會去到5月1號實施咯。咁我哋覺得呢個一年嘅流程呢其實仲可以壓縮一啲，即係去到大概9個月嘅時間啊。所以我哋覺得即使你嗰個機制用一條公式，用返依家呢個所謂一籃子因素大家去傾啊去諮詢呢，其實都係可以做到一年一檢囉。咁我覺得反而就係最重要，就係希望可以做到一年一檢。 一年一檢就直接大家睇到個好處，就係話追嗰個通脹追得更貼。否則話兩年先至檢到一次呢，打工仔挨咗兩年嘅通脹之後先至補得返咁。咁但係你頭先嘅解釋裏面呢，就話兩年一檢也好啦，頭一年都係唔係太多嘢可以做，因為唔係你想做喎，都冇意思噶，未有數據啊嘛，係咪？所以實際上都要等數據，都係第二年先真係做嘢，係咪咁嘅意思啊？ 佢其實又唔係嘅，因為佢依家嗰個最低工資條例咧嘅法例咧係寫咗每兩年就最少要檢討一次，即係話依家嗰個法例咧其實係容許政府去啟動嗰、那個最低工資檢討，唔使等兩年嘅。其實政府覺得有需要咧，佢一年都可以拎出嚟檢討咧，就最低工資委員會會開會啊，會諮詢。但係好可惜咧，最低工資實施咗十年有多咧，從來都係等到兩年啦，法例如要檢討啦，咁政府先至去檢討嘅。我哋都曾經提過，係唔係譬如通脹高到某一個水平，或者4%至5%。咁你就唔使等兩年係即刻可以去檢討呢，或者上年即係兩年前已經凍結咗兩年啦，咁你係唔需要又再等兩年呢？中間有一年你即時啟動檢討，咁都起碼三年啫，唔使等四年。其實政府係有權咁樣做嘅，不過佢就冇。 我我哋明白啊，林先生。嗱，不如我依家咁樣問下啦。你最關鍵嘅問題就係依家想將佢變成一年一檢啦。咁你就對於公式，用一個公式去計算，就持一個開放態度啦。不過如果你贊成公式咧，自不然咧跟住公式咧就真係可加可減噶。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想講咧，公式裏邊擺啲咩元素落去咧，就好決定於你設立最低工資嘅原來嘅目的係乜嘢。如果你有個目的，你先至會擺依啲元素落去嘛。咁你依家覺得去到今時今日，最低工資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因而从这个目的出发，你觉得的元素有什么东西需要更动呢？ 是啊，对啊，因为现在就政府那个就所谓一篮子因素啦，就是包括很多因素。我们都觉得它是忽略了某些的因素的。 例如呢， 如果你说例如它是以一个经济整体的环境去到评估，就是香港的竞争力啊，或者香港的经济的增長啊，或者經濟好與壞啊等等啦，咁我覺得呢個都合理嘅，但係呢個又唔係最重要嘅，因為我哋最重要睇咧，佢最低工資係保障一啲低薪嘅工人啊嘛，即係譬如話，假設當然疫情我哋都明白，疫情對好多行業都係有影響，但係咧你睇翻譬如話一啲低薪嘅行業，物業管理公司啦，清潔啦，呢啲係最多人領取呢個最低工資，反而呢啲行業呢其實喺疫情呢又冇咩影響嘅，甚至有啲物業管理公司佢攞咗嗰個保就業呢，佢都可能用喺其他地方，即係佢其實都係收返咁多管理費啊，或者佢哋個工作量又冇減少啊，個收入又冇乜點減少啊，同旅遊業唔同啊嘛，咁所以就唔能夠話整體嘅經濟差呢，咁最低工資就要凍結，反而睇返嗰啲低薪嘅行業 即係佢係咪即係仲有盈利呢，佢係咪可以負擔得到呢，如果佢哋嘅生意係冇咩影響嘅，咁係咪都可以著量係提升最低工資嘅水平呢，咁呢個第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呢，如果係公式嘅話呢，都可以考慮埋一個就係嗰、那個即係一個基本嘅生活開支。 嗯， 咁就係話即係可以維持到一個基本嘅生活開支。咁當然有好多學者佢會有統計啦，譬如話即係一日三餐最基本要用幾多錢啊，或者依家即係上網費都係必須啊，咁計埋落去之後呢，咁就會每個月再除返嗰個即係工作嘅時間。咁有啲學者就話即係一個基本嘅生活開支都可能要$45，咁有啲就提高啲啦$50。咁呢啲即係將來如果真係計公式呢，都可以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就係一個即係工人佢喺香港生活最基本最基本究竟要幾多錢呢，咁樣。 即係你即係簡單啲講呢，你想加其中一個比較主要嘅變動呢，就係將 呢 一個最低工資呢裏面要加入生活開支呢個因素落去，係咪要掛鈎同呢個。 是啦是啦，或者佢如果当第时真係假设有条公式呢，希望呢个计嘅时候佢个比重会略为多啲咁样啦。 咁政府有啲咩态度呢，你估计对呢、這个你哋呢个建议啊。 政府我就唔清楚，因为政府依家佢有一男子因素嘛，我諗政府都呢个阶段都希望係听意见啦，咁我哋係即係既然係咨询期，咁我哋工会都会即係表达意见，希望佢真係着重边啲因素，咁希望基层工友有个即係好啲嘅保障咯。 你刚才讲嘅维持基本生活嘅需要咁啦，咁虽然我觉得未必直接恰当嘅如果比较，但你攞嗰个综援嗰个基本嗰个嘅标准金额嚟考虑，系咪一个可以考虑嘅因素咧？虽然我觉得未必可以绝对比喻啊，大家之间。 我哋就都曾经以前即系建议过话，譬如一个综援系一个二人家庭嘅综援，咁佢有基本综援金额，每个人有2000多元，可能加埋有4000多元，再加埋一个二人嘅一个综援里边嘅租金津贴，可能有。即係9000元多啲咁嘅時候呢，除返每個月工作26日啊，每日工作8小時啊，可能就有40多元咁樣嘅一個二人。點解我哋會提二人綜援呢，因為依家全香港係700多萬人工作，咁700多萬人口啦，咁但係工作人口呢實際係得300多萬，即係話通常嚟講每一個人打工呢都會養多一個人嘅，可能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咁呢個係基本嘅一個開支啦，咁我哋都係用一個咁嘅粗略嘅標準。咁如果話將來真係要重新，我哋唔跟綜援啦，要研究過一個即係一個工人喺香港嘅生活，佢嘅基本需要係幾多呢，咁呢個我哋都係持開放態度，大家去討論咯。 純粹一個比較嘅參考啫。而家個最低工資5月開始就係會係 40元 啦。咁你別如果每個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時呢，就應該就8320元。咁同呢個綜援嗰個數字呢，65歲以上嘅長者或者65歲以下嘅健康欠佳人士，單身人士嘅標準金額就係4060元，其他家庭成員就320，又相若喎兩個數字。 係啊係啊，即係接近啦。我諗即係如果當然綜援佢有好多嘅項目啦，即係有一啲即係可能甚至係會多少少有啲補助金啊咁樣啦。咁我哋都覺得即係以前計返就大概係即係9000元，咁今次都即係當然佢今次就唔係考慮呢個綜援嘅因素啦，咁都即係爭少少啦，可以話即係比較接近啦。 8000多啦，依家就 係 啦。 咁至於有啲提法就話同呢個 GDP 掛鈎咁，你簡單嚟講，你同意唔同意 ？GDP 掛鈎，我哋就覺得未必係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啦。 好，一陣新聞報告翻嚟咧，如果你仲有時間咧，同你傾傾呢個問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新闻报告之前呢，我哋就同阿林振声呢，立法会议员亦都系劳联主席呢，倾开关于最低工资个检讨机制。刚才就新闻报告之前就问到佢一个问题，赞唔赞成喺一条方程式里面有个因素呢加入咗呢个 GDP 呢？咁佢就话呢，就有一啲因素要考虑嘅，唔系话简单要定唔要。请你继续讲阿林振声。林振声， 系啊，因为系你好，因为我哋觉得即系当然 GDP 多，咁就即系增加咗，咁我哋分享经济成果呢、這个都好合理。但系我担心佢有一个即系问题嘅存在咧，就系话如果你话 GDP 差，即系嗰个经济即系比较个环境一两年都唔好啦，咁样咁嘅时候咧，就你话就要减最低工资啊，或者即系嗰个加幅冇咁大，或者要冻结咧，咁我又觉得反而就未必系聚焦嗰啲低薪行业嘅工友，因为依家讲紧其实最低工资系真系一啲低薪行业嘅工友，如果有啲行业佢唔系用呢个人工请咧，其实佢即系其实就唔系好关佢哋嘅事噶嘛，即系只系保障一啲最基本嘅工友。担心有个情况就系、是GDP 差嘅时候咧，但系反而一啲低薪嘅行业咧，佢系冇乜受到影响嘅，佢可能仍然有盈利嘅，或者有啲系政府外判嘅一啲前线嘅服务，咁政府嗰个投标啊，佢其实有资源嘅，其实佢可以加啲人工嘅。咁但系反而如果你嗰个纯粹以一个 GDP 跌咗，咁变咗咧就话最低工资都要下调啦，甚至系冻结啦，咁就可能未必真系聚焦嗰啲低薪行业嘅工友咯。我哋担心呢个问题。 明嘅，但凡事都梗系有正反两面噶啦，等于有通胀，亦都会有通缩咁啫嘛。 系、啊、明白。 所以个问题就系嗰个道理系啱定系唔啱啦？我觉得就系、是、凡事其实你系中性嘅，好多嘢其实都本来吓。 嗯，系啊，所以就即系希望政府嗰、那个我哋都系觉得首要就系谂咗即系一年一检先啦，即使话唔用公式，用翻呢个方法。都是希望可以做到一年一檢。至於你話公式，我諗就即係我哋都係持開放態度，即係希望睇下政府又聽多啲意見啊。我哋都會建議政府，如果真係用公式，擺啲咩因素落去啊，咁樣。 好多謝林振聲嚇。大家嘅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关于呢个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吓，咁讲咗好多次嘅，其实喺个社会上吓，咁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大希立就最关心就话你其实定呢样嘢为乜咧？咁而实际上达唔达到你原本个目的咧？咁样 系啦。咁佢即系林振声都有讲到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就系、是、话。我問佢話：咁你如果要加落去個機制嗰啲元素度加邊樣？咁佢就計，佢就提出個生活開支。而生活開支佢其中個原因咧，就佢個目的係咩咧？因為最低工資係主要就唔係所有工友要去關心噶嘛，佢就關心啲最低薪嘅工友。 嗯， 而最低薪嘅工友咧，最重要咧就要保障佢生活開支。 係， 佢有講到呢個問題。 呢、這個都啱嘅，啱嘅。 咁啊，但係呢、這個當然呢個點轉變成為一個公式，或者呢個元素點樣去體現咧？咁、呢個就我相信工會都要自己諗下，就唔係淨係靠政府去幫佢制定嗰個公式嚇。因為公式係可能適用於好多種階層嘅人，但係佢話。最重要的目的是保障啲低薪嘅工作。 系，大家听众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 想说基本法， 一年二十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是官慧珊，我影低入境事务学院，全靠一班专业嘅入境事务人员把关，我哋先可以安心咁出入境，享受基本法带俾我哋嘅权利。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 精灵一点有不同的健康医疗资讯，每集带来不同的医生讲不同的病症，带给大家各类型的医疗知识。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至两点，仲系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噶。我系林正财医生。 老公，下个月政府发消费券啦，你谂住点用啊？ 未谂点用、啊，不如你谂一谂点收消费券好过啦。你柜桶啊有几张八达通卡，边张先系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啊？ 你放心、啊，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八达通卡，我贴咗张猫仔贴纸做色型，一睇就知噶啦。咁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我好似唔记得咗用边张卡嚟收消费券、啊。 唔使担心，我都帮你用鱼仔贴纸嚟标志咗佢噶啦。到时我可以帮你去拍卡拎埋张消费券噶。 老豆，我就用电子钱包啦，消费券直接发落手机嘅应用程式，24小时更新，行街买嘢用得，自己上网买嘢又用得。 衰仔啊，一早叫你啊教我用噶啦，我依家想转啊，得唔得啊？ 老豆，四月呢次消费券冇得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噶，不过有心唔怕迟，听讲下次派嘅时候可以再拣过，到时我教你点整啦。 老公，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最低工资委员会研究紧点样优化法定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研究范畴包括检讨周期同点样提升效率。 呢项研究要平衡多方面需要，委员会都想收集各界嘅意见，大家可以喺4月24日或之前提交意见。 详情可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冇错啦，大家对于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有啲咩意见呢？我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嘅。接住我哋请嚟工业总会名誉会长、前劳雇会成员郭振华先生。郭先生你好， 郭生 系你好，系啊，你好。系 对于而家嗰个检讨啊吓，叫个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征询意见咁，你会俾个乜嘢意见咧？最重要嗰样嘢。 我諗喺檢討機制嘅過程裏面呢，係如果係將佢檢討出嚟，即係如果一年一次嘅話呢，我哋睇到就係如果你做咗一年嘅檢討嘅最後假如嗰個百分比係相對低嘅，即係唔係一啲好重要嘅改變呢，就唔應該呢就即時呢就喺個市場度呢係作出更改。個原因呢，因為你每次嘅更改嘅時候你都需要好多即係喺啲企業裏面又會影響啦，咁變咗我相信呢一個咁嘅咁低嘅一個百分比，即係舉個例2%咁下，咁你就唔好喐住啦，咁不過就可以下一次即係第二年嘅檢討嘅時候呢，你就可以有一個指標啦。但舉個例就係、佢如果2%，你話下一次都起碼2%㗎啦，咁變咗你第日咁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咁而且呢就唔會咁擾民。咁即係實際上你好多啲中小微企啦，你即係更改嘅時候佢哋又要重新又做過曬所有嘢，咁呢一個係應該值得考慮嘅。 你言下之意你其實都不一定反對一年一檢，之但係如果一年一檢檢出嚟嗰個結果實情就好輕微嘅啫，嗰個數據顯示又好，你就話不如唔好即刻又更新啦，咁樣係咪？ 係呢個係一個主要嘅想法。因為我哋睇到好多期望，就係點解你係咪檢唔到呢？咁我哋睇到如果真係全面咁嘅檢討呢，你係檢唔到嘅一年。但係你話唔係喎，有幾個指標用一啲formula去做呢，呢個可能有機會呢，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咁因為始終都未開始討論啦，咁亦都冇啲即係實際上有啲專家出嚟話點可以列到一個公式，呢、這個公式係可以代表到一個檢討嘅機制，冇十足，冇似以前十足，最起碼80-90%啦，咁樣你會唔會唔接受呢？咁呢個就要俾最低工資委員會去睇呢個係咪可以接受嘅。但我唔反對呢，就如果你一年檢貼而檢討之後，假如嗰個比例係相對大家都認為低嘅，就唔應該是即刻每一年都去擾民就做一次啦。 郭生嗱，我想搞清楚你几个观点先。第一咧就系、即系首先你基本上系赞成用公式嘅方式，呢个第一个啦，系咪？ 公式嗰度咧，我听到有啲要求，佢话用公式 系啊， 是不是真的做到公式呢？不知道。 不知道 ,ok。咁总之呢你就唔反对啊，一年计一次数，即係咪用公式嚟嘅问题啦。咁如果个轻微嘅变化呢，就唔好一年改一次。但假设如果个变化大呢，你又唔反对一年计咗数之后呢，大变化又真係喐喎，你系咪唔反对呢样呢？ 我覺得嗰個應該俾最低工資委員會咧去討論，因為實際上咧佢哋咧係比較多一啲數據嘅。嗱，見到我哋過去咧，你好少話喂2% 有做，咁而家你越嚟越睇得到咧，佢可能做一個喺個超過5% 或者到7%，有啲係仲高啦。咁呢啲嘅平均嘅加幅咧，就變咗反映都係兩年一次嘅，有啲係預計。 嗱，其實呢個機制都可以變成機制嘅，即係好簡單，即係你計數就一年一次啦。咁你 set 咗一個叫做 tolerance limit， 即係一個可忍受嘅水平。如果細過呢個水平嘅咧，咁啊兩年先至做一次喐動咯。如果係超越嘅咧，咁啊要緊急討論啦，係咪咁嘅意思啊？咁呢個第一樣係咁啦，即係 set 翻一個 tolerance limit， 即係一個可忍受嘅水平落去啦。好啊，第二個問題啦，係咪公式你就未嚟開放啦？咁但係假設你會接受係用一個類似公式嘅嘢去，或者加啲元素落去考慮啦。即係話林振聲咧，佢提出咗一個有兩個觀點嘅，我覺得呢個就係想聽下你嘅意見。一個咧就係話，因為呢個最低工資係主要係針對啲低收入嘅水平嘅工友啊嘛。咁而低收入水平嘅工友咧，最關心嘅問題就係佢生活開支。所以佢覺得咧要加入呢個元素入去依家嗰個計數裏面，咁你又贊唔贊成？即係依個睇法咧？ 低收入嘅工資係 低收入嘅工友，咁佢哋最需要解決嘅問題就係生活開支， 基本生活開支。 OK， 係啦。嗱，如果你將嗰個最低工資嘅水平咧，嗱，將佢掛咗去一個生活工資度嘅時候咧， 唔係掛咗去係即係會一個重要參考，其中一個重要參考嚇。 係其實而家你已經有作出參考㗎啦，即係啦，都講緊就係如果最低收入嘅即係啲工友啦，佢哋本身嘅以往嘅比例幾多咧？其實最低工資委員會咧都有平衡緊咧，喺佢嘅數據裏面都睇到，而家剩低嘅越嚟越少，個百分比係越嚟越少。 係啊， 咁你都睇到就係而家可能萬四，即係萬四人咁啦。 係，而家萬四人。嗯， 係啦，咁你可能會仲少，即係依家係越嚟越少。喺呢一個咁嘅以往兩年嘅機制同埋呢個咁嘅檢討嘅做法咧，你都睇到佢一路不斷進步，而家降到相對係比較低嘅。咁至於頭先你話提係咪用一個最低收入嘅水平佢嘅工資即係需要嘅一個生活咧？呢、這個點樣去將佢演繹出嚟咧？係一個。相對係一個係社會保障嘅問題嚟嘅，咁呢一個如果你將佢變成咧喺一個即係社會裏面咧作為一個工資嘅水平嘅考慮咧，我相信好多即係投資者咧，佢未必會覺得呢個係咁嘅需要。嗱，你話關注咧，佢幾時都做緊關注嘅，即係佢有唔同嘅一啲就算佢入嚟做嘢嘅時候，如果佢本身係做到嘢嘅，佢唔會俾最低工資佢。咁、如果你亦都睇到而家真係唔係咁多即係就業人數呢係攞緊最低工資，所以亦都唔我認為冇呢個特別嘅需要。我覺得如果真係關注最低收入嘅保障呢，佢哋點樣可以生活得更好呢，呢、這個應該係勞福局係成個社會一齊去討論，就唔應該將佢變成一個營商環境裏面其中一個重要可持續發展嘅，因為呢啲你控制唔到㗎嘛。 即係你基本上喺呢個問題上咧，有不同睇法啦，即係簡單啲講。 係啊，冇錯，係啊，呢個好正確。就我了解，喺商界一直以嚟咧，佢唔認為咧，即係將嗰個社會保障咧，同一個營商嘅運作嘅其中一個成本上邊咧，係掛鈎嘅。 所以我想今天呢即是訪問了兩位，一個即基本上代表即是 勞工 勞工的，一個就代表即可能工人總會的同事啦。咁就有兩點呢都其實是有出入的，一個就剛才講究竟一年一次去計數呢，就似乎冇人反對，不過是不是要調整呢，那個是一年一次，一話要兩年先一次呢，同埋剛才講呢，究竟將嗰啲所謂生活開支或者社會保障擺入去個元素裏面咧，呢、這個睇嚟都有不同嘅睇法。咁呢四個星期睇下有冇辦法 大家有共識啊，即係依家 係啦，係啦 ，OK，OK， 好，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意見咧？對，最就住呢個所謂檢討，頭先我哋都觸及過一個課題嘅，就話如果整條工方程式嘅話咧，嗰、那個 GDP 嘅一個因素係咪應該應唔應該落考慮埋咧？咁因為有啲地方咧都會將最低工資咧同 GDP 掛鈎嘅。讲得比较理论性啲咁多咧，就令到劳工界咧，即使系最低收入嘅劳工咧，都可以分享到社会嘅经济增长嘅成果咁样。对呢点你点睇？ GDP 一直咧都系比广泛评估咧，喺世界上都评估个经济嘅增长咧个活动系点样嘅。 嗯， 咁我相信呢个同经济增长同嗰、那个工资嘅成本里边咧，其实都有一个关联性喺度。咁呢個我相信比較容易去作出一個接受，咁但係有一個 GPD 嘅差別，就唔係講某一個資源，你增長嘅差別會怎樣啦？咁呢一度咧都因為如果你純粹一個方面啦，你可能採取嗰個比例上面咧就冇咁大嘅。如果呢個工資即係最低工資委員會上面佢係整體去睇嘅時候咧，係相對佢會更加準確去平衡翻，即係唔同嘅一個經濟周期嘅環境因素影響喺邊度。所以如果你話就算就係俾一個指標 GDP 嘅作為其中一個方面裏面去計嘅話咧，咁我諗你嘅佔比咧係要做一個相對合理嘅一個安排先啱嘅。 阿郭生，我想岔开的咁多问题，即系你头先讲到咧，就话依家喺个实际上一个市场运作，个市场机制嘅运作咧，攞最低工资嗰、那个工友嘅百分比咧，其实越嚟越低嘅，即系而家 系冇错。 咁呢、這个我第一，我想听下你对呢个现象嘅分析，即系话呢个其实系咪一个好现象？呢个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哋。在即作为雇主 的角度，你们觉得最近这个复常之后呢，对于整个劳工市场的生态，你们有什么判断？ 劳工市场呢是很缺人，是啦，是一个非常缺人的情况。 即什么行业都缺，即高低工资都缺，是不是这样？ 其实睇紧咧就当然如果你系高工资嘅，就佢缺就可能好多因素啦，因为佢根本可以，因为佢有一定嘅儲蓄啦，佢就算唔做都冇影響。但係如果你喺相對即係低下階層嘅嗰個情況咧，就嗰啲可能需要缺嘅咧係會多，因為實際上佢唔翻到工咧就翻唔到。佢如果日日翻工都翻提供到咧，個市場都仍然係都係好缺人咧。咁呢一個就會證明就係而家嗰個勞動市場咧同個市場需求咧係已經脱咗節。 即係人手好緊張。 好緊張，好緊張，係啦，好緊張。呢個一個事實。咁第二嘅心態咧，就因為 Covid 咧，即係我哋睇到好多都習慣咗，即係嗰個活動咧冇以前即係咁出入。咁喺個消費市場咧，就而家開始慢慢復甦啦。但喺勞工市場咧，佢仍然冇唔係好想好似以前做得咁辛苦嘅，因為以前捱慣啊嘛。即係做五日啦、六日啦都冇問題，做好嘢都得。而家咧佢個體能啊或者都未 ready 啊，做到咁長時間，所以佢話呢個都頂唔順，都做一間就算啦。咁而好多時都會做一啲 casual， 即係做一啲流動嘅，就唔係一個長工嘅。佢俾佢做長工，有啲佢唔願意去做長工。咁佢不如就做 casual， 就係、是、哇！你又係咁搶，即係例如就一啲酒樓咁樣。咁如果你有做嘅啲$80、$85、$90，甚至高啲一個鐘都有，就睇你搶嗰度緊唔緊張啦。咁呢啲咁嘅咁高嘅情況下咧，唔可以維持，如果維持咧，你睇到你跌嗰碟就蝦餃燒賣越嚟越細啦。你嗰碟嘢數據越嚟越細，咁你可以睇得到咧，係嗰個經營環境上面係。个消费会即系市场里边会受到影响嘅。 至于另一个话题就系话，而家佢攞最低工资嘅人就大概14000到，咁啊覆盖到大概0.38%个劳动人口啫，就人数啫咁。咁有啲人就话，咁你个机制即系定嚟都冇用啦，个保护网都根本上都覆盖到咁少嘅人咁。但听你嘅意思，你好似越低就越正咁噶，系咪咧？我系 唔 会你先， 你唔会绝低，唔会。 O、 okay、K， 我哋睇紧即系话，佢最低工资，我哋以前嘅人数咧，我记得最早做嘅时候应该160000几嘅。 系啊， 160000几嘅，168000咁样啦。咁但系一路慢慢越嚟越低，嗰阵时嘅比例6-7% 以上嘅。咁你而家慢慢一路咁縮到去得0.45%， 咁咪萬四人到。咁你都睇得到就係仲有嗰個中，即、就、係、是、我哋嘅平均嘅中位數咧，係一路上升嘅，即、就、係、是、而且同最低工資嘅距離係越嚟越遠嘅，即、就、係、是、會遠咗，即係話個工資水平咧都一路上升。即係我而家最低工資佢檢討嘅時候，佢話每年加呢個咁嘅幅度咧，佢都將勞動市場咧係一路睇緊，就越嚟越少攞緊最低工資嘅人。咁所以係咪越少人攞最低工資越好咧？呢個當然嘅，但係最低工資水平係咪調到60蚊？接近頭先我講嘅，而家講緊80蚊啊咁樣。喂，你不如調到50蚊、60蚊啦咁樣。咁呢個又好困難，因為呢一個一比嘅時候，你會影響成個社會個本身嗰個成本會上升咗。咁呢個對於即係成個社會嘅承擔咧，可能有一個突然嘅改變。 我可唔可以咁樣即係解釋你嗰個睇法咧？就係話咧，最低工資嘅所能夠即係。涵盖的人数越来越少呢，这个是好事的，因为实际工资是高过最低工资，这个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就最低工资的提高呢就无助于解决劳工市场人手紧张的问题，反为如果提到某个水平呢就会有啲负面影响，系咪咁啊？对，系咪你咁嘅意思？系咪咁啊？吓， 绝对系，系啦。因为最低工资如果高咗某个水平嘅时候，其实咧系有一部分可以嘅出嚟做嘢嘅劳动力咧，因为佢到咗某一个水平嘅时候咧，喺市场对于佢嘅工作能力嘅要求咧系唔同咗嘅，咁可能亦都令到咧某一啲人士咧佢唔能够再进入呢个劳动市场。呢、這個都係最低工資委員會咧，係嘅其中一個非常關注嘅地方。 咁啊，即係可見嘅將來咧，即係話最低工資嗰、那個個機制，就算有更動之後咧，即係香港一段時間都會勞工人手咧係緊張嘅，係咪？ 呢個肯定係 啦， 肯定。 咁同埋咧，你哋就希望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仍然有最低工資，不過呢個咧就保障一個好少數嘅人。佢唔會跌低過呢個水平嘅啫，所以呢個機制仍需要有，仍然有存在嘅價值，即係咁樣，係嘛？ 直至到去到最低工資而家零點幾，遲啲會越嚟越低，越嚟越低咁變咗，因為你加翻上去嘅時候就高咗啦。即係假如嗰啲去到40蚊，咁40蚊就已經係去到34萬人啦，已經係啦。咁變咗第時呢啲又再下一次嘅時候，佢又會去低翻嘅啦嘛。 嗯， 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實際嘅情況嚟嘅。 好啊，多謝你郭振華先生嚇。 OK， 好。 咁有兩個議題都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傾傾嘅，我哋仲有半個鐘頭到嘅節目時間嚇。一個議題就係一啲所謂叫做廉價旅行團對社區所造成嘅滋擾，大家有啲咩觀察呢？作為一個普通人，又或者作為一個旅遊業嘅從業者，你有啲咩睇法呢？咁另一個話題就係關於最低工資嘅檢討機制嚇。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本港地區嘅天氣預測係一股清勁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住廣東沿岸嘅。另外咧，一度廣闊雲帶正覆蓋住華南。大家聽緊嘅係自由風節目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繼續傾其他嘅議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一间楼上镖行劫案，警方至今拘捕3名非华裔男子，当中一名持有香港身份证嘅印度籍男子，怀疑有份参与行劫嘅其中一名匪徒。案中失物经初步点算，涉及46只手表、一部手提电话同埋少量现金，总值过千万。警方话，3名被捕人士分别喺深水埗同埋上水区被捕，其中2人系巴基斯坦裔，1人持有香港身份证，另1人持俗称行街纸。2人怀疑系其中一部涉案私家车嘅车主同埋司机。警方找到匪徒用过的头盔、反光衣和假发等。警方表示，案发当日4名身穿地盘工人服饰的南亚裔男子手持2把刀进入镖行指吓职员，行劫之后登上一架7人车逃走。警方又相信案发前有另一架黑色私家车同行。香港国际职人榄球赛将于星期5至星期日在香港大球场举行。港队主力华人名将 姚锦成表示，今年多了四名新人加入港队，期望他们为球队注入新能量。港队的目标仍然是赢两场比赛，第一场迎战法国的比赛是一个好机会，让港队提升信心。港队上下都会全力以赴，最希望是第三场比赛击败乌拉圭。香港篮球总会主席蒲敬思表示，香港已经取消所有防疫措施，好欢迎海外嘉宾来港参与，目前已经卖出大约30,000张门票。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表示，中大不会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 但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列明，而并且是知会相关教师。在深圳出席中大福田创科研究所开幕仪式的段崇智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 ChatGPT 是一种新方法，利用 AI 技术，各界应该拥抱新技术，大学亦都应该正视并考虑以不同方法将其融入教学。较早前，香港大学向各师生发信，表示禁止使用 ChatGPT 嚟生成论文，否则会视作抄袭作弊。科大就表示容许学生有限度使用 ChatGPT， 教职员可自行就课程内容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向。俄罗斯海军向日本海的模拟目标试射超音速反舰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海军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彼得大帝湾演习期间，从舰艇上向100公里外的模拟敌方海上目标发射导弹，两枚百灵巡航导弹击中目标，演习是安全进行。报道说，这款的导弹是前苏联开发的中程超音速飞弹，能够摧毁120公里内的船舰。日本外相林方正表示，俄军正增加在远东的活动，包括日本附近地区，日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莫斯科的军事动向。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就是在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暂时排到去明爱医院。重复一次，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龙尾去到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长一点，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是还是稍微多车一点，龙尾是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是接近警察总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丽业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兆康站车多，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跑步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同大家找你前港队空手道代表张君乐，同大家分享他一边发展自己咖啡事业，一边培育空手道青苗的工作。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经完结，而所有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亦已经停止服务。未换证或领证的市民可以前往指定人士登记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要换证的记得需要先透过手机应用程式或上 www.gov.hk/icbooking 预约啦。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三个主题都是值得大家打电话来倾倾的，电话号码1872311 1872311，一个就是那些廉价旅行团对社会对社区造成的滋扰，咁大家觉得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咁头先曾经提及过核心问题，其实在于嗰啲旅行社个经营嘅手法或者个经营方式嘅问题。第二个议题就是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吓，都可以倾嘅。第三个议题一阵间我哋稍后会倾，就是关于嗰个学龄人口持续下降啊，咁学校应该点样应对呢？整个教育界又应该点样应对呢？政府应该点样应对呢？咁其中一个方案就话，可唔可以策略性咁样果断措施，就整合啲学校啦，咁样两家变成一间啦，咁啊呢啲都可以倾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而家有李先生嘅电话，李先生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李先生想讲乜？ 我想讲一讲旅行团嗰啲嘅。 好， 我正系有听你节目， 嗯。 最多是两个，唔记得你哋或者嘉宾啦，讲啦，啲游客啊，即系嗰啲廉价旅行团嚟香港嗰啲咧，佢哋冇投诉喎，啲游客本身冇投诉喎，我哋要注意嘅地方，我觉得咧，就系因为佢个民，即系佢啲游客咁嘅行为造成嘅滋扰嘅啫，我就唔觉得咧，我哋应该对旅行团啊，佢哋点样经营、点样运作咧，太过多指手画脚，我仲有一个观察到嘅就系点咧？旅行团嗰啲人咧，若果去到咁廉价嘅旅行团咧，佢哋可能咧都系唔系来自富裕嘅家庭噶啦。咁佢哋经过啊，即系以前嘅苦况，今日咧佢哋可以咁咧，对佢哋嚟讲咧，可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成就嚟嘅。咁亦都管治层咧，亦都觉得咧，令到佢哋觉得有成就咧，佢哋自己都系成就嚟嘅。所以咧，我就始终觉得咧，即系呢个运作点样运作嗰方面咧，香港啲权力机构咧，或者唔需要过度指指点点，而系咧点样要做咧，令到佢唔好对当地嘅居民造成咁大嘅滋扰。 嗱，你头先一点我同意你嘅，李先生，或者我姑且用一个名词叫做即系旅游正义啊，人人都有权去旅游噶。 系啊， 系嘛？我收入少，我都有权利去享受啲人生噶嘛。 系啊， 系咪啊？我俾唔出呢个贵嘅旅行费，但系我都想去开下眼界噶嘛，系咪？尤其是我哋祖国啲同胞啊，几十年都冇嚟过香港，而家俾佢嚟香港，系我哋应该欢迎噶。好啦，问题嘅归结就系在于嗰啲经营者个经营手法而导致对社会嘅滋扰，我哋要针对嘅对象系嗰啲经营嘅不当嘅手法啊嘛。就唔係去批評嗰啲嗰啲遊客啊！我同意你講嘅。 嗱點啦？至於旅客啊，佢自己個即係佢哋個期望係點咧？就唔同階層有唔同嘅。 係 或者我自己即係咁講一講啊。 好啊。 超過半世紀之前，你去到意大利一個埠，佢都係吹嗰啲叫咩水證俾你睇噶啦。好啦，到今日去啦，我唔跟團啦， 我请导游自己去到请私家导游，佢系指定动作咧，要我去翻嗰间铺头睇喎。都系咁嘅， 睇吹玻璃系嘛？ 唔系咯，冇讲到咁明啦，吹 唔系系吹玻璃，唔系讲明，实在系啊， 唯一嘅分别咧，第一次去咧，佢吹半个钟头俾我睇，而家咧几乎吹都唔吹噶啦，即系做成噶啦咁。嗱，即系我觉得啦，旅游嗰方面咧，系有好大嘅改变嘅。譬如有啲即系正式有名气嘅地方咧，大佬，譬如你又去唔怕讲啦，去梵蒂冈咁。哇，大佬！几十年前去嘅时候咧，几乎任你睇。今日你行歪啲都唔得，因为点解个游客太过多啊嘛。 系，咁实际我作为个游客咧，我自己都中意去睇下嗰啲一啲行业嘅运作噶。吹玻璃啊，点样种茶叶啦、啊，点样采呢个珍珠啊，我中意睇噶。不过我唔中意焗住困住我唔俾我走，喺啲我睇啫嘛。今日睇嗰度啫系嘛，睇下呢啲增广见闻噶，长知识噶都其实都。好啊，大家如果有意见或者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嘅。 瑞文啊，我哋嘅节目加个新成员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西杰乜我做得唔好咩吓？ 谂多咗啦你。 唔系噶，你有啲嘢嘅。 我系气候倡议家中心员 Natalie， 全球 ESG 大行其道。4月1日起，我好开心加盟大气候团队，透过南极考察同埋牛津大学嘅经验。带大家了解国际应对气候危机的挑战和机遇。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的好朋友骆文哲。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公共宣传声态讲大气候，大气候可以讲紧好多唔同嘅方面嘅情况嘅。全球嘅似乎一个大气候咧，人口下降系一个都系几主流啊，尤其是经济发展地区嚟计吓。咁香港嗰个出生率咧，去年就创咗新低啦。根据教育局嘅最新推算咧，2029年嘅适龄升小同埋升中嘅人口咧，会分别减到50,000人到同埋60,000人，即系6年间嘅跌幅咧系超过10%嘅咁样。嗱，学龄人口持续下跌嘅一个眼前嘅实例咧，就系1960年创办嘅私校德雅小学咧，上个星期就宣布因为收生不足咧，决定逐年停办啦咁。咁教育局咧，而家就又提出一啲文件啦吓，咁就话重新人口下跌系结构性而唔系过渡原因，强调要逐步有序咁调节学校嘅数目。咁就亦都咧话咧，部分学校咧或者将要完成历史任务啦。哇，好得人惊啊！呢个讲法吓，就鼓励同埋支持办学团体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因应各区嘅学校嘅情况，考虑可行嘅方案，或者参考教育局就住官立学校嘅长远发展嘅策略部署咧，采取果断同整合嘅措施。咁点样果断法啦？咁例如政府自己带头做啊，官校啊，就系呢个学年农场官立小学，对唔住，官立中学同呢个九龙工业学校咧正式合并啦。咁啊，2025-26年度嘅学年咧，跨区重置广东道官立小学，对教育界嚟讲，恐怕都算唔算一个警钟啊？戴希林， 喂，这个警钟系第二次响噶啦，即系我谂早几年都。即系当阿孙明阳做局长嘅时候咧， 喂，好耐啦，孙明阳做局长， 系教育局长，即系嗰次都系好严峻嘅，嗰时就系咁样，咁就我哋嗰时嘅叫法就叫缩班杀校啦，即系学校。 我唔系好中意杀校咁难听， 即系嗰个叫法啦， 停办就算啦， 系啦，咁啊，依今次咧就又再出现，但系今次出现同上次出现咧有嗰个本质性嘅不同。如果你睇教嗰个讲法就 系， 今次系结构性嘅。 嗯， 如果我哋睇翻出生人口，如果讲出生人口仲得人惊，出生人口得翻30,000+啫，唔系50,000。依家头先讲你讲入学嘅50,000啦，跌到啫。但系如果你再追翻今年嘅出生人口得翻30,000+，咁如果冇人过关，即系过嚟读书，或者有其他人新加入呢个读书嘅生力军咧，譬如咁讲啊，即系当然唔会咁啊，得翻30,000+咪仲得人惊，即系咁。所以佢依個係結構性嘅。 上次你講孫明陽嗰陣，唔係因為人口下降咩？ 就 嗰 次咧就 學唔係就業。 嗰次咧就話咧會反彈嘅。咁確實就後屘又真係有出生率升翻嘅情況， 後屘係啊。 咁啊，亦都多咗人過嚟讀書咧，所以佢係真係有一個反彈嘅。但係今次咧就 唔知有冇得彈、啊，而且嗰個咧再加上咧，一個問題出生率下降，仲有一個移民嘅問題。 係， 咁所以今次嗰個結構性都幾嚴重。好啦，咁我哋上次用咩方法去解決呢？咪不外就係、 是、縮班 咯、每班少啲人數啦，嚇、少啲班啦，每間校咁咩啲學校就結束啦，合併啦。咁當然呢啲都係即係啲招數用過，以至有一招都用埋，即係孫明揚嗰段時間，就係、是、你突咗章嗰啲老師點解決咧？咁 呢個現實要解決問題。 咁啊，容忍你一段時間，直至用對退休嗰啲老師去對沖。 係 好啦，咁今次呢啲方法都做過曬噶啦，係即係加力度。咁咁仲有啲咩新方法我哋可以聽下啲專家睇法？ 又可能或者世事難料，或者都會反彈嘅，係咪？唔知啊，可能遲啲過得十年八年， 即係大灣區， 十年八年 好多人湧過去讀書。 一來就大灣區，香港成為呢個大灣區即係之首嘅繁榮嚇，咁啊好多人嚟揾食。咁你此其一，此其二就啊，大家覺得唔生仔老襯啊，到時嚇。人嘅观念会改变， 又一啲年青人又话去大湾区发展就走咁啲喎，又即系可能咁 样。冇抱持咗乐观态度啫。好，我哋又请嚟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邓飞议员嘅邓飞你好， 系你好你好。 对于呢、這、一个当局话要采取呢个果断措施，哇呢个果断嘅措施，我哋听特首啊，听啲保安局长嗰啲讲得多，果断措施。而家嘅果断措施就话学佢官校吓、拼校之类咁、啊。你作为教育界嘅一员啊，你点睇呢啲咁嘅倡议咧？ 我觉得咧就话，虽然而家喺修辞上边咧就唔用缩班杀校，改为合并重置，咁啊实际上个行动冇分别啫。呢啲咁嘅修辞手法， 措辞问题，措辞问题 完全加唔到人嘅，咁至於你話官校係將一啲嘅官校合併，咁但亦都將一啲官校搬遷噶嘛，從一啲收生較弱嘅區，冇乜生源嘅區搬去啲有生源嘅區，亦都係做緊搬遷嘅喎。咁所以有啲嘢其實係矛盾嘅，咁其實我就覺得係啦，就即係既然係上一次，我好同意大校長嘅講法，上一次咧就話冇用結構性嘅人口下降就預測會反彈，咁我唔知嗰陣時係用乜嘢理據預測反彈咯，咁點解而家？当香港声称话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时候，高才通，哇，系咁畅旺嘅，系咪超额认购咁多嘅，咁多人才涌嚟嘅时候，点解冇人会预测会有一个结构性反弹呢？我真系，我得拗头啦。咁好啦，你话香港嘅生活成本贵啊，咁系，其中最紧要系楼价。咁但系而家楼价好似升唔到上去，咁点解又冇人用呢样嘢去预测结构性反弹呢？一定要系而家采取一个果断嘅合并重置嘅措施咧，咁即系其实有好多嘅政策嘅相互之间好似唔系完全系逻辑上讲得通咯。而且咧，你话要啲办学团体合并重置，合并啊，唔好讲重置啦，你点为之合并先？你将两个独立嘅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合并成一个咧，依个好简单，因为法团校董会嗰啲基本上都系义工嚟噶嘛。咁但系啲多出嚟嘅老师咁点咧？咁啊，咁即系嗱，大家知道幼稚园都已经系有一个嘅倒闭潮啦。啊，即係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小學咧亦都係開始燒到上小學噶，啊，咁中學其實亦都有啲中學係坑單嘅，事實上係有啦，咁係咯，咁老師係點咧？咁即係咪即係純粹話，趁住而家有號稱有幾千人移民咧，就唔補呢條數就算咧？咁我覺得即係唔係話教育係睇住一盤數補去做嘢，就任由香港教育就等同於。合并重置咁嘅话咧，就对香港教育个品牌嘅损害咧就好大嘅。咁我觉得系咪即系一方面系要做一啲合并重置，但系另一方面系咪都要做一啲开拓型嘅，吸引更多嘅学生，同埋提升香港嘅个出生率咧，都系要做呢啲措施咯。 眼前嘅问题就又系要解决嘅。咁学生人数真系持续下降嘛？现在啊，将来冇人知。咁有咩对策咧？咁样点样可以再增加新学生嘅来源呢？ 嗱，依家咧就通咗關之後咧，我哋都收到咧有啲學校咧就突然間亦都真係多咗學生嘅。咁佢係其實嗱，當然、那個即係、就是、每日150個配額咧，其實就用曬嘅。咁除此之外咧，就有一啲嘅雙非單非嗰啲又翻翻嚟啦，係咪？有啲咧通過各種辦法咧，亦都係移民嚟呢度讀書，亦都有嘅。啊，即係各種各樣嘅移民嘅辦法嚟呢度讀書都有嘅。其實對於香港嘅嗰個教育嘅需求都大嘅。咁係咪咧？話冇，即我都唔講高才通嗰度咁多人啦。你冇理由高才通啲人嚟到之後咧，個個都係丁克，個個都冇仔嘅，冇仔女嘅，冇可能噶嘛。 個個啲仔女咧嚟到之後話咧，香港嘅嗰個所謂吸引人嘅嗰個教育措施咧就是，你帶佢去曬國際學校啦，咁啊，咁就點啊？即係本地嘅課程唔值錢啊，係咪？即係所有外外邊移民入嚟嘅人咧，都冚唪唥去曬國際學校，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幾失敗咯，係咪？即係咪應該提高我哋本身香港課程、香港教育嘅質素同埋品牌，令到而家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之中，有越嚟越多人才湧嚟香港嘅時候咧？能夠照顧到佢哋嘅子女嘅教育需求咧，咁我覺得係睇樣嘢咯。如果唔係話咧，你就算話小班教學咧，其實咧叫做有少少用，但係咧，因為你冇補翻香港教育品牌樣嘢，你小班教學咧少無可少嘅，啲家長會選擇跳船走噶嘛，係咪跳去直接跳去國際學校、私立學校，再唔掂又移民，甚至撤退翻內地，去內地都大把港人嘅課程噶嘛。雖然話就話號稱港人子弟班，但係你可以預期。一路都開放個收生噶嘛，咁你唔整翻靚香港個品牌，唔係用小班教學可以解決得到嘅，唔得嘅。你越小班就越走。 即係話你用另一句説話講咧，應該點提升我哋教育呢、這個 既有嘅強項， 嗰、個產品 係啦， 提高產品質素嚟吸引呢、這個客源，即係用個市場術語嚟講嚇。 冇錯， 係。 冇錯，係。 咁你覺得 越校真係走嘅，我哋睇到咪越縮咪越走咯。即係話發覺，哇！依家學校冇人嘅，咁即係每班咁少人嘅，咁啊家長就會驚啦嘛，會走啊。 所以你即係意思咧，即係話咧，即係以往嘅措施就唔係唔做，不過嗰啲措施以第一係用曬啦，第二頭先講越係括弧唔受歡迎嘅學校咧，就越係少班嘅，因為班數又少，每班人數少，咁結果嗰啲人其實都冇吸引力嘅。咁依家你嘅集中嘅力量咧，而家就谂咧，就对外啫，唔一定系对海外啦，对内地都系啦，就增加香港教育个品牌，就吸引多啲人嚟。但我想问咧，你对呢样嘢系咪真系好乐观咧？同埋你话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如果要做到呢样嘢，究竟我哋个内部个教育体系要做啲乜嘢嘢先至可以迎接到嚟自海外同埋内地嘅生源学生咧？不過我仲有第三個問題，吸引啲人嚟咧，除非個父母喺香港啫。如果你話要過關讀書咧，低班就難啲嘅，因為佢可能個自理能力啊，各方面就比較困難。你話中學以上就可能做得到，但小學就比較困難嘅。咁呢啲問題你點解決？你有咩建議啊？你 嗱，其實咧，一方面我哋係真係即係實事求是咁講，係縮班窄校。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亦都有好多嘅財團咧，佢又想喺香港搞教育。佢搞教育咧，佢有內地課程，有香港課程，亦都有所謂國際課程，一條龍咁嚟搞喎。咁即係其實大家都睇好喺一國兩制之下咧，香港喺辦教育佢嘅獨特優勢噶嘛。咁所以即係人哋係真金白銀願意攞出嚟去投資嘅喎。咁即係證明大家都其實對香港教育咧個品牌咧都唔係睇得差嘅，呢個第一點。第二樣嘢嘅話，我同意有啲真係不受歡迎學校咧，你就算點樣同佢打鹽水咧，可能佢都真係冇辦法㗎啦，要真係要重置啊，要合併啊，咁甚至殺校啊咁。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係咪都要 project 翻啦？即係其實呢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中咧，其實有好多內地同埋少量兜咗去海外，其實。兜咗海外之後再嚟香港讀書嘅背景，即係內即係咁樣背景嘅內地人都有嘅，或者華僑子弟一樣有嘅。咁嘅話咧，嗱，我如果舉一個好簡單例子，你就知道佢哋點樣嚟香港讀書啊？就係佢爹哋我阿媽咪佢嚟香港申請到一個 top master， 咁然後咧佢就俾封信俾入境處就話咩咧？我個小朋友喺內地係冇人照顧，我而家要申請埋佢過嚟嘅，即係受養人嘅簽證過埋嚟咁。即係你兩個媽咪咧，或者爹哋多數媽咪咧，係嚟香港讀 top master 嘅啫，嚇咁佢唔係有嘢做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個小朋友都可以過到嚟香港讀書嘅，一樣得嘅，一樣可以入到直資啊、冠軍嘅，因為佢有身份證啊嘛，嚇、咁其實而家係你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話，其實內地又好，或者啲內地背景嘅海外人士。對於香港教育咧，佢始終個需求喺度嘅，係冇錯。我哋嘅 unfriendly friend 咧，即係新加坡咧個教育個吸引力亦都非常之巨大。但係大家知道，新加坡教育嘅嗰個競爭程度咧，其實都唔可以低估噶嘛，係咪？即係個考試壓力都唔係話嘢少啊嘛。咁而香港嘅話咧，我就同意其實 DSE 課程咧，經過咁多年咧，我哋會進一步優化咯。有啲如果太過死記硬背，係咪都要改革咧？ 係 即係講得好坦白，你睇 A level、GCE A level。 攞 credit 嘅人個比例咧係遠遠超過 DSE 攞 credit 嘅人嘅比例嘅，即係我唔想話人哋賣大包，即係咁我哋係咪仲有必要攣到咁死到咁緊？哇！即係嗰種八股考據式嘅 marking scheme 去改卷改到啲學生即係金睛火眼嘅咁，係咪呢啲嘢要改咧？我 係 就係同步做嘅三樣嘢， 係 從之優化我哋嘅課程，同時吸引外来的学生是同步要做， 即系 而家嘅问题就是我哋只做一样嘢，合并重置。 系阿邓飞即系提出几样嘢啦，一就是我哋嗰个品牌实情唔系太差，二就个产品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改善，三就生源咧拓展呢个学生来源咧，仲有好多计要谂嘅，吓唔好坐喺度净系一味得话杀校咁咯，嗬。咁另外一个都系关乎教育界嘅问题，就是、政府而话咧，现届政府就唔会按照原定计划咧，2026-2027学年之前咧，将早年减派嘅中一每班派位人数咧，所谓叫做复位还原到34人啦，咁呢个基本上系好消息啦，系咪咧？ 好唔好消息睇下点理解啫。嗱，我又唔觉得完全系一个好消息咯，即系其实都系有一个打预防针嘅作用，即系其实有一个示警嘅作用，即系大家你哋收生嘅时候咧，自己醒目啦吓，即系而家有咁样嘅划界嘅作用啦。咁我唔认为一个好消息嘅，其实系。 哦， 咁其实都算系好噶啦，即系特区政府起码即系不断喺处。放風，即係俾大家理解，就話依個結構性嘅人口下降、生源不足嘅話，你唔係短暫嘅，大家要做定準備，做定心理準備，做定一個學校嘅一個收生嘅準備啊，或者係老師嘅嗰個人手嘅重新編配嘅嗰個準備，其實又唔係一件特別好嘅事嘅，我覺得係。 嗯，好啊，好。 咁仲有老師嘅問題，你覺得點樣解決咧？即係話嗱，即係就唔係靠移民就去。使到我哋去補翻嗰啲老師，使到佢崗位比較能夠穩定啦。咁你覺得仲有咩方法去解決老師可能有機會失業嘅問題咧？ 嗱，我而家咁諗嘅，嗱，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類比，嗱，當然咧，嗱，例如兩點，第一點咧就係年青嘅老師咧，同我哋呢啲舊嘅嗰條老師有啲唔同嘅，可能佢哋受一個 slash 嘅工作嘅價值觀嘅影響， 斜槓所謂嚇， 有時佢哋可能。 嗯， 系斜杠，有时即系嗱，我唔批评呢样嘢，我唔认为呢样嘢完全系唔啱噶。咁但系佢有个斜杠嘅价值观嘅时候咧，佢有时即系说走就走嘅，佢唔一定同你做死一行。咁当我知道喂呢一行系对老师嘅需求降低嘅时候咧，可能佢已经 plan 定要 quit 嘅，要离开呢行嘅，系有啲咁样老师嘅，后生嗰脱吓。呢、个其实我系几尊重佢哋添噶，即系多啲嘅人生嘅工作经历吓。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系咩咧？嗱，你对比下。在香港教 DSE 的老師呢就其實真的會有些驚的。這個 DSE 廣義上即是中小學包埋啦。咁是有些驚的，即是如果學校執了或者合併了，咁佢真的冇份工的，咁點呢？但是教 ID 的老師都唔驚的。點解唔驚呢？因為佢全世界都可以教 ID 的理論上。咁所以我就成日話呢， DSE 可唔可以推出國際。推出國際意思的話呢，就佢話能夠嚟香港讀書管之正啦，如果唔得嘅喺內地可以考 DSE， 喺海外可以考 DSE 嘅時候，即等於 IB 啫嘛。 即係我哋將紙值錢嘅咁啊，自然考啦，人哋係咪？ 係啦，咁啊，將佢冇錯啦。佢又唔需要一定下下嚟同我哋啲家長爭學位，即係外地學生，佢喺翻內地喺翻海外考咯，係咪？開啲嘅 DSE 學校 DSE 班咯。咁我哋嘅老師如果係具備一個教 DSE 嘅能力嘅時候咧，佢跳去內地翻內地又好，去海外話好啊，佢教 DSE 其實可能都係一條出路喎，佢有個國際認受性啊嘛，同 IB 一樣嘅啫嘛。你而家 DSE 其實講嚟講去就話，just serve local students， 成日一打親電話問教局咧，就咁樣答噶啦。 嚇，鄧飛今日就帶嚟幾個關於教育界嘅觀點，值得大家參考下，當局可以研究下。今日嘅節目時間夠曬啦嚇，戴立同梁家榮同大家講再見， 拜拜。